侯文咏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一集上，皇帝快跑！ 1184年的年底啊，这个黄甫松将军拎着一个人头，哦呦，大摇大摆的走进洛阳的宫殿。这个时候啊，高高在上的东汉灵帝一看见这个人头，立刻哈哈大笑了起来，哇哈哈哈哈！好了吧，大家看见皇帝的笑容啊，也都跟着笑了， 大家都笑了。 对，宫殿里啊，响起一阵掌声。 超人， 十多分钟， 你们在干什么呀？这到底是谁的人头？大家高兴成这个样子嘞？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头啊，不是别的人头，他正是黄金贼的首领张角的人头。 张角的， 你知道啊，这黄金贼啊，从这个今年年初一直闹到现在啊，总算大致被平定了。汉灵帝啊，非常高兴，他当场就封赏这些讨贼有功的将军。哎，你不知道过去这一年啊，这些黄金贼闹得实在太过分了，差点都要占领洛阳城，骑到汉灵帝的头上来了。 不像话， 这个要不是啊，还好有一群可爱的宦官陪着喝喝酒说说笑笑，哎呀，这皇帝的日子还真不晓得怎么过下去。 说起这一年好惨哦，虽然这些黄金贼并没有真的爬到汉灵帝的头上来，可是负责去讨贼的这些将军呢，整天就跑来跟汉灵帝要钞票，搞得汉灵帝连口袋里面的私房钱呢，都通通都捐出来， 哎呦， 心痛的要命啊！现在好不容易天下重新又太平了，汉灵帝又可以重操旧业，努力来赚钱 啊，努力赚钱！哎，拜托，天下都是他皇帝一个人的，他干嘛还要努力赚钱呢？ 哎，说起汉朝的这个汉灵帝刘宏呢，他的出身并不是很高尚，他原来只是一个地方上小小的亵渎亭侯的儿子，被接到皇宫里面来做皇帝的时候才只有12岁、 那很小啊。 对，大概是因为从乡下长大的关系，过了很多的苦日子，他变得特别的爱钱哈，所以所有想要在东汉灵帝的朝廷里面做官的人都必须要透过皇上身边的宦官或者是奶妈来当中介商，来买卖这个官位，这是朝廷里面公开的秘密了。 真的？ 就算是官位可以买卖，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哦。最好玩的事情是，汉灵帝他还接受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一听你就知道了啊，他就是说，如果你的钱不够的话呢，没关系，付了头期款以后，你就可以先上任做官了。做了官，你就可以跟老百姓来慢慢的搜刮，把钱通通都搜刮够了以后啊，你再来把钱一期一期的交下去。 哎呦， 可是分期付款通常是比较贵一点了。 哎，这怎么说啊？ 因为分期付款啊，你最后加一加，你就会发现这个总金额比起你一次付清的话呢，是2倍的定价 啊！有这种事啊？ 谁叫你要分期付款呢？ 哎呦，我是 不但可以分期付款，而且汉灵帝他还接受讨价还价。 讨价还价，哎，我不信，你一定是很讨厌汉灵帝，你一开始就回谤人家。 我讨厌汉灵帝干什么呢？我告诉你一个例子，你就相信了。西元185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崔烈的人，他当上了东汉新任的司徒。 哎，这个也就是现在的总理大人。 崔烈当上了新任的司徒啊，虽然说崔烈他是有点名气的人，可是还是花掉了500万元， 哎呦， 才透过皇帝的奶妈买到了这个官位。 哎，你又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在崔烈的就职典礼上面，他们自己抖出来的嘛。 哎，他们怎么可能自己抖出来嘛？ 当然会抖出来，价钱谈不拢。我跟你讲，东汉灵帝在这个就职典礼上呢，就一手拿着账本，一手在那边呢就抖来抖去，在那边唉声叹气，越想是越懊恼，他忍不住就对身边的人抱怨说，唉， 早知道就再凹一下下嘛，就再多凹一下下就好啦，这么大一个官位一定可以卖到1000万的啦。哇，奶妈在旁边听到这件事情很生气啊，当场拍桌子站起来，指着皇上就大骂说，崔琳先生是有名的知识分子啊，他肯出到这个价钱都是看老娘的面子，500万已经很高了，你还不满意吗？ 奶妈还真凶啊。 奶妈跟皇上两个人竟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在就职典礼上面就大吵起来了。 哇，太烂了。 这个东汉灵帝听起来你真的认为他很会搞钱对不对？ 对。 可是汉灵帝其实根本就搞不清楚状况，他常常都不知道自己啊是被蒙在鼓里的。说起搞钱的本事的话，汉灵帝身边的人比汉灵帝都厉害多了。 哎，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个汉灵帝不是很精吗？ 汉灵帝是很精啊，可是他身边的宦官就更精啊。 哎呦， 有一天呢，汉灵帝就想说，我要到皇宫的顶楼去看一看我们京都的风景怎么样。没有想到才刚刚一说出口呢，所有的宦官都唰一声全部都挡在楼梯口一起跪下来。 看风景有什么不好？ 对啊，吓大家一跳。结果这些宦官呢就异口同声的上奏皇帝说，天子不可登高，登高会导致叛变。 这什么逻辑啊？ 这逻辑听起来是古怪了。 对啊， 可是其实呢是古书上面所说的道理。意思就是说，做皇帝的人如果喜欢登高的话，就会要求大家不断的盖高楼大厦，越盖越高就越劳民伤财。最后人民啊就很容易叛乱。 这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 是蛮有道理的。所以汉灵帝听了以后也觉得很感动。他就想到去年他只不过到四楼去玩了一下高空弹跳，结果黄金贼就闹成这个样子。现在如果爬到顶楼去，那今年也不要过啦。 这些宦官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国爱民啊？ 你搞不清楚状况，宦官哪里有爱国爱民啊？是因为宦官搞钱的本事比皇帝还要厉害。那搞来的钱太多了，要做什么投资呢？就只好拿去盖楼房。盖了一栋又一栋，每一栋都盖得比皇宫还要高啊。 这么嚣张啊。 所以跟你讲，天子不可登高，登高就会昏倒。汉灵帝虽然贵为天下至尊，说起搞钱的本领也是一流的，可是他跟很多有钱有势的男人都拥有同样的烦恼。 他怎么了？ 他就是名副其实的出门一条龙。 他是皇帝，那当然是一条龙、 是一条龙。可是这个皇帝在家里面的时候呢就变成一条虫 啊。他不行啊。怎么会这样子？ 汉灵帝不是不行啊，他在家里面有两个老婆，整天这两个老婆就吵吵闹闹，根本就摆不平。 哪什么摆不平的，来说来听听。 简单嘛，还不就是大老婆跟小老婆两个人争宠。 我告诉你啊，礼拜一三五大老婆，二四六小老婆，星期天抽签决定。这怎么好吵的呢？ 你听起来很内行可是这根本就不是重点啊。 那是什么呢？ 说这个大老婆呢就生了一个大王子，小老婆呢就生了一个小王子，两个王子都想要继承王位。 那就比较麻烦一点了。不过这汉灵帝自己的意思怎么样呢？ 汉灵帝自己的意思很简单嘛，所谓的妻不如妾。小老婆王美人是年轻貌美，当然是比较占上风。 那就立小王子当正式继承人就好啦。 果然就是跟你一样好色又昏庸。汉灵帝他也是这样子想啊。可是小老婆越可爱，大老婆就越厉害。这种事情啊，大老婆和皇后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 那怎么办？ 大老婆和皇后处心积虑，就用毒酒把小老婆王美人给毒死了。遗留下来这个孤苦无依的小王子没有办法，只好跑去投奔皇帝的妈妈董太后。这董太后说起来是小王子的阿嬷，同时也就是大老婆和皇后她的婆婆。 这个王美人被毒死那小王子又这么可怜，这个汉灵帝难道都没有什么反应吗？ 怎么会没有反应呢？他当然跟你一样很想把大老婆抓来打一打，可是他就是下不了手。 这汉灵帝真的那么疼老婆啊？ 不是疼老婆，是怕自己疼了。他之所以下不了手是因为 这个大老婆何皇后的哥哥何进已经被封为大将军，手上握有重兵 哦，兵权。 汉灵帝他本来就已经很怕太太了， 再 加上太太的哥哥是大将军，他根本一点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 一个皇帝哦，如果连自己喜欢的女人都保护不了，自己喜欢的儿子都不能指定成为继承人， 哎， 这样子的皇帝再当下去还有什么滋味呢？我哪会这么一面啊？我跟你讲，汉灵帝越想越沮丧，终于病倒了。 皇帝病倒了，最初大家呢以为只是小小的感冒，可是没有想到汉灵帝身体的情况越来越差，最后所有的太医都束手无策，整天都陪在皇帝身边的这些宦官立刻就察觉到事态是太严重了。 这外戚啊和宦官啊向来是死对头，这宦官一想，如果皇帝给挂了，何太后跟大将军啊永历的大王子登基的话，哇，一旦这些人掌权，那么他们宦官啊以后只好任人宰割了 啊，惨了惨了。 所以啊一定要趁着皇帝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啊，抢先永历小王子来继承皇帝，免得后患无穷。可是啊这个他们没有想到，还在写企划书的时候34岁的汉灵帝早就已经挂了。 这么企划书写那么慢啊，那怎么办呢？ 这宦官们一时手忙脚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密不发丧，他们就把皇帝的棺材停在宫里面要趁机发出假的圣旨，永历小王子登基。 这些宦官啊，因为常常处理皇宫的内务，所以的确是很心细就先喷了很多的香水，以免皇帝的尸体发臭。算盘是打得很好啦，可是毕竟还是没有算到，他们宦官里头啊，也会出一些怕死的内奸。这些内奸就跑去跟大将军何进告密去了。 这个何进啊，一听到皇帝过世，他本来想要放声大哭 哭吧， 赶快跑去宫里奔丧， 赶快去。 可是这念头一转啊，心里立刻就想，我现在跑到宫里去大哭有什么用呢？目前当务之急啊，应该是皇位的继承。谁啊，永历的皇帝登上了皇位，那谁就控制了局面。 对， 所以呢，我何进啊，应该赶快想办法，支持我妹妹生的大王子登上王位才对啊。 对啊， 所以他灵机一动啊，就拿了一张六合彩的签单， 什么六合 彩，上头写着支持大王子登基。 好， 他到处啊去找各部会的首长以及各主头庄脚，就问他们签不签，签不签。 好凶啊，谁敢不签呢？可是这个时间实在很急迫，签来签去签了半天，也只签到了20-30个人的签名。那大将军何进呢，就自己把很多没有来的人的名字也通通都给他签上去。 我告诉你啊，其实签名只是仪式啊，更重要的还要有实力， 要有军队来撑腰。 对，这何进呢是大将军，军队当然没有问题，所以他完成了这个联署啊，他立刻率领着5000名的御林军，再加上千名表态的文武官员啊，就浩浩荡荡的冲到皇宫内去了。 说起这些宦官呢，就是平常不读书，所以写字都写很慢。刚才企划案也写得很慢，现在呢假诏书又写得很慢才刚刚写好这个小王子登基的这个假的遗诏呢，他就抓着已经死掉的汉灵帝的手啊，在上面盖指纹盖手印， 好可怕， 而且还在这个诏书上面呢猛吹气。 你干嘛吹气？吹什么嘛？ 因为还没有干呢、没有想到还正在吹气中呢，大将军何进的人马已经冲到皇宫里面来了。 这宦官们啊，拿起这个假的诏书啊，大声喊着：“先皇驾崩，遗诏在此，闻旨下跪。” 下跪啊！ 所有的文武百官啊，听到这么一说啊，全部立刻通通跪下来，高喊着万岁万岁万万岁。 太好了， 这宦官们就缓缓地展开了这个脏兮兮的圣旨。 为什么脏兮兮？ 没办法，这墨汁还没有干。宦官们一宣布皇位由小王子陈留王继承，当场群情哗然，一阵嘘声。嘘嘘， 所以会发生这些嘘声呢，是因为所有在那边签名支持大王子的人全部都共估都押错宝。那大将军何进就发现说，民意站在我这边，武力也操在我的手上。 对啊， 何进就立刻很机警的跳起来，一把就把这个脏兮兮的诏书抢过来，对着大家说，这个诏书是假的，你们说对不对？ 这文武百官啊，立刻像小学生一样，异口同声的说：“对， 我们把这个假的诏书烧掉，好不好？” 大家都说：“好。” 何进呢，就立刻把火给点起来，把这个假的脏兮兮的诏书烧得不滋不滋不滋的作响。文武百官呢，群情激动，就好像示威抗议的人潮一样，全部都把右手举起来，大声喊着：“大王子！”大王子 干嘛？ 大王子干嘛？就要他当选的啊！他们就继续又喊着啊，你要跟着喊哦！大王子当选，大王子当选！ 哎，拜托，又不是选举，搞什么？ 搞不清楚状况。这些宦官一看说，哇，苗头不对了啊！就一个接一个，通通都慢慢的溜出了皇帝的寝宫去。总之呢，在5000名御林军的武力之下，还有这个民意的热情拥护之下呢。何皇后所生的这个儿子大王子就直接在东汉灵帝的灵柩前面宣布登基，成为东汉第13个皇帝汉少帝。 大王子就位，何进掌权啊！这宦官们立刻知道事情不妙了， 不妙了。 可是啊，这宦官们绝对不会坐以待毙。宦官们啊，现在上面下面都没有了。 什么话？什么叫做上面下面都没有？ 哎呀，这上面呢就是没有脸 哦，没有脸了。 下面呢，哎，我们就不要再亏他们了。 哦，他们好可怜哦，上面下面都没有了。 错。他们还有很多钱 哦，有钱呐、 啊！对，这宦官知道钱呐、啊，永远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 对呀、啊， 所以呢，拿着钱呐、啊，就去收买何皇后的母亲，请何妈妈就代为官说。 这个何妈妈拿了宦官所送的这些金银财宝呢，就跑去劝说何皇后了。她说：“当初我们家家境清寒，要不是宦官引荐呢，我们根本就进不了皇宫啊。 是啊， 虽然说当时呢，这些宦官是拿了我们家一些钱，可是现在你一看，统统都回本了。 我天哪，这何妈妈、啊、立刻把宦官贡献的金银珠宝啊，统统翻出来堆在何皇后的床上，一时啊，珠光宝气，金光闪闪。” 常言说得好，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是 大家和气生财吧。反正少帝都已经登基了， 登基 一登基，你们就杀人， 杀人 这个也不好呀。我看来你跟你哥哥就放他们一马吧。 是 何太后一听啊，就心软了， 就 答应了他妈妈说，他愿意保护宦官的安全，而且还要求自己的哥哥何进不要继续追杀宦官。 这宦官啊，虽然闪一边去了，但是这个事情啊还没了。这新登基的汉少帝啊，14岁而已。 哎呦， 这朝廷依照惯例啊，一定要有人垂帘听政。 哦， 所以这个大王子即位嘛，本来应该是他的妈妈何太后来垂帘听政。不过啊，这常言说得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什么事啊？ 就是说你虽然很老，但是还有人比你更老。 很强。 哎，有啊，这比何太后更老的就是她的婆婆董太后。 的确是这样子啊。董太后比何太后更老，就由董太后来垂帘听政。 对， 这个董太后本来就对于何太后的行为啊是很看不过去， 看不过去， 就很乐于呢来气一气她。就由我来垂帘听政，给你何太后找一些麻烦，挫挫你们何家的锐气。 哎呀，这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哦，何太后跟何进啊差点没跌破眼镜。哎，搞了半天怎么会变成董太后来垂帘听政呢？哎，更糟糕的是啊，这董太后一垂帘听政之后啊，立刻封他的哥哥董仲做骠骑将军。 哎呦，去骠骑啊？ 哎，不是啊，是骠悍的将军啊。这有了骠骑将军啊，才能跟大将军何进啊一别苗头。 这下子皇宫里面的气氛就更加紧张了。 更紧张。 本来只不过是两个小朋友再加上两个女人的战争而已。 嗯。 可是这两个女人把自己的哥哥都拉进来当将军之后，就竟然变成了一触即发的武装冲突。 这何太后想过来又想过去，不管是比儿子比军力 比军力， 哎，我何太后的实力都比你董太后好。 嗯， 可是啊，现在竟然让你在垂帘听政啊，我什么都分不到。 哼， 所以他想了想啊，不如呢请你来喝喝酒， 喝酒 过过招， 过招， 我给你点威胁， 嗯， 让你知道一下老娘的厉害。 哦， 哎，这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啊，虽然是宋朝的事情， 那你怎么拿来现在讲？ 哎，不过早在东汉末年啊，何太后就表演过了。 果然何太后就约了董太后进宫来吃饭。 嗯， 她在皇宫里面叫进来这一桌是瘦身减肥大餐。 哎呦， 何董二后酒醉饭饱之后，何太后她就开口说话了。 嗯， 她就对着董太后说，娘啊， 你到现在才知道我是你娘 好吗？娘啊， 嗯， 我们两个人呢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 您走马倒了18辈子的霉，谁跟你什么一样？ 不要这么粗鄙嘛，我们一样都是女人啊。 谁跟你一样是女人？ 你不是女人，那你是什么？ 我已经过了更年期了，我不是女人。 唉，不要这样嘛，娘啊， 叫我爹。 你趁机跟我抬杠是不是啊？ 你说是，那我就不是。 当然就是在抬杠嘛，这乱七八糟什么奇怪的对话。哇，何太后心里面想说，反正今天这个不娘不爹的老怪物是存心找麻烦跟我过不去了。 这董太后啊也不是找麻烦啊，而是啊何太后还没有开口， 嗯， 董太后就很清楚的知道她想干嘛了嘛。 哎，董太后用这么奇怪的招数，那恐怕何太后她不出一点怪招也是不行了。 什么怪招啊？ 她为了怕董太后又一再的打断自己说话跟自己吐槽， 嗯， 所以接下来呢何太后就用连珠炮的方法把话一连串的说出来。 嗯， 她就说，娘，我们都是女人，女人都很贱，因为很贱，所以我们最好通通都不要干预国家大事。 哎呦， 哦，说完以后他很高兴在那边喘气，总算一口气啊何太后把他要讲的话通通都说完了。 哎，这董太后啊也不含糊哦，嗯，这老娘见过的场面也不晓得有多少了，哪会这样就被你唬住了呢。嗯，所以啊这董太后呢她也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她开始说，娘叫我爹，我们都是女人，我不是女人，女人都很贱，谁跟你很贱？因为很贱你去死，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干预国家大事，我偏偏要。说完这董太后啊就喘呼呼的看着何太后，我看你还出什么招数。 这两个女人实在好奇怪哦。何太后呢就不徐不缓的对着空气说， 嗯， 哎呦，有人的先生只不过是小小的亵渎亭侯， 哦， 不知道哪里来的乡下妖怪， 有骂人， 要不是看在先帝是他儿子的份上， 嗯， 才对他客气，给他机会叫他自动退休，要不然他早就没命了，没有想到给他撵他还不要撵。 嗯，哇，这董太后啊他的确是乡下来的没错。 嗯， 可是啊这偏偏何太后啊哪壶不开提哪壶， 哦， 哎，要比出身，你何太后的哥哥是杀猪的出身，也好不到哪里去吧。 哦，说起来两个都很烂了。 嗯，这想到这里啊董太后就更加不爽了。 嗯， 她拍着桌子说，你骂谁？你在骂谁？嗯，你要讲我也会讲啊。哎呀，不知道哪里来个杀猪妹，丑八怪，自己丑别人漂亮，就用毒酒把别人给毒死了。 哇，在讲王美人的事情耶。 对啊，毒死王美人还不够，现在又把心思动到老娘我的头上来，要毒害老娘。 不会吧，董太后你长那么丑谁要毒死你啊。 哎，拜托你给我吓到，你少在那边说风凉话。哇，这董太后很累，一次要骂两个，她现在很喘，插着手接着又说， 嗯， 老娘我岂是好对付的。 哦， 你仗着你哥哥何进是杀猪的， 嗯， 你以为了不起吗？ 了不起啊， 我叫我哥哥票骑将军 去票骑呀。 哎，你又来了。我哥那么老你还吃他豆腐？我告诉你他不票骑， 哦， 他专门杀人。 哎呦， 他是杀人狂。 嗯， 毛起来啊，我哥哥要杀你哥哥何进啊易如反掌。 哼，何太后笑了笑说， 我可是对你客气哦，你不要随便骂我哥哥何进哦，何进他脾气不好哦，你小心把他惹火了，他把你抓起来当成猪杀的，你哇哇叫。 哇，这谈到这里啊，一个丢蛋糕， 怎么那么没有风度啊？ 哎，这算好了，另外一个人翻桌子。哎呦，这两位女性啊，当场翻脸，各自气呼呼的回到自己的皇宫里面去了。 这两个女人回到皇宫里面去，事情并不是这样就算了。何太后立刻连夜召来了哥哥大将军何进，决定发动不流血的政变。 哎呦， 他就下令军队呢，把这个各个重要据点全部都围起来。然后又联合了文武百官，制造一种舆论。这个舆论呢，就是要让这个董太后回到故乡去安养天年。他们就连夜把董太后呢押解到了一个很冷僻的地方，叫做河间，把董太后给软禁起来。 哎，这样看起来哦，好像是董太后的实力比较差哦。 对呀、啊， 可是很奇怪， 这 董太后不是有一个杀人狂的哥哥，还嫖妓的骠骑将军董仲吗？ 董太后的哥哥董仲的确有骠骑，而且也是杀人狂，没有错。可是那都是20年前的事情了，现在他已经太老了。骠骑将军董仲一看到门外围了到处都是何进的人马，他知道势不可为，就直接枪拔剑出来自杀死掉了。 哎呀，这可怜的董太后一个人住在河间这个地方啊，这个日子啊也是过得不好哦。隔了一年，何进派人送了一份毒酒，也把这个董太后一起给毒死了。 何进呢是越来越嚣张， 宦 官呢是越来越紧张。 那当然， 宦官就开始私底下跟许多地方上的军阀联络。 哎，这宦官都住在皇宫里哦，他们怎么会认识地方上的军阀呢？ 你不要忘记了， 这 些地方上的军阀啦，什么刺史呀、太守啊，这些官位哦， 都 是透过宦官来购买的。 哦， 宦官偶尔会给这些人打打折扣啦，或者是对这些他们的客户有一些特别优待的照顾。 哦， 长期经营下来呢，就累积了很多地方上的人脉。 哎，这还得了？这何进岂不担心的睡不着觉吗？ 真的是何进。就是担心自己手上的军力不够，不够对付这些地方上的势力哦，他就开始考虑要不要自己也把地方诸侯的军队调一些到京城里面来，帮助自己对付宦官。 那要打算找谁呢？ 何进就开始想啊，想来想去，他就想到的是驻防在西北地方的董卓。 哎呦，这个人很粗鲁哎。 当时董卓的形象的确是非常的残暴，可是这也就刚好符合何进他心里面需要的一种特质。 哎，什么特质啊？ 这个特质就必须是很爱打仗，可是没有脑袋的部队。 哎，我知道了，波大无脑。 不是波大，是拳头大。 哦，不，这差很多。哎，不过你知道，在水灾之前啊，这老鼠都会先搬家。 老鼠搬家跟董卓有什么关系了？ 这当然有关系咯，这董卓的粗暴啊是出了名，很多文武百官啊，像是卢植啊、郑泰他们啊，一听到董卓要进京来啊，哎呦，纷纷都逃走了。 原来卢植跟郑泰这些人是老鼠啊。哎呦，文武百官都害怕董卓，那宦官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 这些宦官一听到董卓要来，心里面就发慌，这根本摆明了就是何进要跟他们宣战嘛。宦官就开始想，决定先下手为强，想办法先把何进干掉再说。 哎，这何进啊贵为大将军，哪会那么容易就被宦官他们干掉呢？ 所以一定要努力想办法呀。 这 个办法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先利用何太后的妇人之仁。 这 些宦官就进宫去跟何太后哭诉。 哎，上一次是花钱拜托何妈妈，哇，这一次是自己带着眼泪来呀。 当然了，这次比较便宜一点。他们见到了何太后以后啊，就跪下来哭着说：“太后啊，太后，当初是你跟你哥哥讲好了不杀我们的， 是啊， 现在他连董卓这么残暴的人都找进来了，听说就是冲着我们来的。何太后，你一定要可怜可怜我们，救救我们吧。” 听了宦官呢、这哭哭啼啼的一席话，这何太后的妇人之仁又发作了。 哎呀， 他心里想说，我虽然是妹妹啊，不过好歹也是个太后、 对呀、 这何进只是个大将军，请他嘛不要跟宦官计较。跟他讲的话怎么不听呢？ 怎么不听？ 哎呀，他就安慰宦官们说， 这样子，我安排你们去见我哥哥何进，你们自己呢跟他打声招呼，叫他一声大哥。 哦， 啊，那个没事啊， 他不是大将军吗？怎么现在叫大哥呢？ 哎，大将军算什么嘛？ 哦， 东汉啊被宦官杀掉的大将军啊那可多了。 哦， 这何进啊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他这个人啊喜欢当大哥。 宦官一听完何太后这样讲啊，哭得更大声了，心里面想说，我们如果真的听你的，跑去人家的府上叫大哥，我们还没有走进何大将军府，就早就被他们砍成肉酱了，哪里还有机会开口叫大哥？ 是啊， 啊，他们只好又跟这个太后死缠烂打说， 嗯， 太后你不了解了，我们这些人呢像蚂蚁一样，进去就被人家哦用巨人的这个脚一踩就踩死了。 啾 还是你告诉你哥哥，请他过来到皇宫里面来，我们当着太后你的面叫他大哥，这样子比较有效。 哦，要在宫里面喝咖啡啊，那简单，我呢何太后就请我哥哥进宫来，我们一起喝个咖啡，大家和解和解。 宦官听到这边呢，表面上当然不敢笑出来，可是心里面实在是太高兴了啊。到此他们的毒计的第一个步骤算是已经成功了。 哎，这算什么毒计呢？哎，难道要在咖啡里面下毒药吗？ 不是在咖啡里面下毒啊。只要何进赶到皇宫里面来，恐怕他连咖啡都喝不到了。 哪有请人家喝咖啡又让人家喝不到的道理呢？ 因为皇宫的走廊两边的壁橱的里面很空，起码可以藏50个刀斧手，只要大将军何进敢踏进皇宫一步，那就 暗杀。 对， 这何进啊一接到太后的邀请函啊，哎，立刻换了西装要赶过去。 哦， 何进手下禁卫军的点军队长曹操， 哇，曹操 他就走到何进面前，他左端详嘛，右端详， 看什么呢？ 他看看他这个何老板，哎呀，你到底是不是一只猪啊？ 是什么态度啊？ 为什么这么粗糙的阴谋你都想不到呢？这个曹操他就问何进说，你只想着喝咖啡，难道你都不怕死吗？ 哇 哈哈，还笑。 何进哈哈大笑，就算曹操你怀疑我是一只猪，我也是一只很勇敢的猪吧。 什么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猪还有勇敢的。 曹操你不懂， 你 这个是小朋友的意见。 哦， 我何进已经当大将军这么久了，我怎么还会怕十个没有那个的家伙呢？ 哪个那个啊？ 就是那个啊，如果我会怕那几个没有那个的家伙，那我还算是有那个的人吗？走啊，去喝咖啡啊。 哎，那个到底是哪个那个哦？大家听的的确是有点那个哦。不过呢，这个何进老板呢、是勇敢的有点太过那个了、但是呢，他的部署可紧张了。 紧张什么？ 那一次去喝咖啡啊，共有504个人。 算这么仔细干什么？ 当然啊，我算给你看哦。这个里面呢，包括了御林军500名， 500。 然后呢，再加上师弟校尉袁绍，还有点军校尉曹操， 502。 对，然后呢是袁绍的弟弟袁术， 503。还有一个呢， 哎，白痴，再加上何进，刚好是504个人， 不能漏掉何进。哦，你算的的确很清楚。问题是，皇宫里面并没有准备504人份的咖啡耶。哇，这浩浩荡荡一大批人到了南宫宫殿的门口，没有想到南宫的太监竟然对何进说。对不起 ，sorry， 太后有令，咖啡只有一份，其他的人呢都不可以进来。 哎呦，既然是何太后的命令啊，那何进自然不能不听。但是啊，在临进去之前啊，曹操跟袁绍都很紧张。他们再三叮咛何大将军，我们来约法30分钟。 哦， 到了29分的时候呢，我们会按第一次铃。29分半，按第二次铃。 辩论比赛啊，干什么？ 哎、不知道吗？30分钟之后啊，如果你还不出来，我们就冲进去了。 哦，那30分钟会够吗？ 你以为他去宾馆了、30分钟还不够？ 何进呢，这下就大摇大摆的走进了宫廷去。正走在宫廷的走廊之上，还没有进到内宫的时候呢， 很多宦官都已经列队出来了。 嗯， 何进就想说，今天的服务这么周到嘛，就要点一杯 espresso。 嗯， 就忽然听到 bang bang bang bang 的声音。 干嘛？是爆米花熟了吗？ 不是爆米花熟了。 嗯， 这个 bang bang bang bang 的声音呢，既不是爆米花，也不是煮咖啡，而是50名刀斧手在宦官的带领之下，全部都从走廊的柜子里面冲出来，把何进给团团围住了。 哇！这个宦官们啊，这为首的张让，他本来还是一张笑脸，不过这个时候啊翻脸了。 哎呀， 他开始对着何进指责。张让说啊，你这个杀猪的怎么样，你跟你妹妹啊，是我张让把你们推荐到皇帝身边，你们才有今天的地步。 哦，这些宦官憋了这么久，总算现在有机会对着何进发泄一下。 当然啊，你们兄妹啊不晓得要报答我，你们还要坑我杀我，还找董卓来，你们可不可恶啊。 何进听到这里是非常的不耐烦哦。 嗯， 你们这些没有那个的宦官不要老是翻旧账好不好啊。 对啊， 老是讲我杀猪的，有没有新鲜的事情拿出来讲一讲啊。 嗯， 何进正要开口答辩的时候，奈何是刀斧无情，立刻呢就把何进砍成了肉酱，只剩下何进的一颗头是完整的。 哎，这整个吵吵闹闹的过程啊，早就超过了30分钟哦。这曹操啊跟袁绍啊在外面等得着急了，就大喊，大将军请上马，大将军请上马。这个时候啊，只听到宫里面发出哦的一声。 什么东西啊？ 这不是何进出来了哦，是何进的头被丢出来了。 大事不妙，这下歹计大掉啊。 对啊，这个接下来啊，只看到城墙上面站满了宦官啊，他们对着这个宫外的503个人大喊， 还在算呢。 对啊，他说何进谋反，已经伏诛了，剩下的你们这些党羽通通不追究责任，你们自动解散吧。 解散？曹操跟袁绍两个人互相对看了一眼，不可置信，这些宦官竟敢叫我们解散。 嗯， 他们把何进杀了，现在还想叫我们解散，也不想想到底是我们的人马多还是宦官的人马多。 嗯， 当下这两个人一起下令，就大喊，来人啊， 哟， 统统都给我杀进去。 嗯， 把这些可恶的宦官全部都杀光。 全部杀光？ 嗯， 哎，只要是人全部都要杀吗？ 白痴，没有叫你们全部都杀。 嗯， 只叫你们杀宦官。 我怎么知道谁是宦官呢？ 只要没有胡须的就是宦官。 哦，那宫女呢？ 哎呀，这下真是秀才遇到兵啊。 啊，可是我们本来就是兵啊。 不要再叫你们就是兵了。 哦， 我告诉你们， 嗯， 宫女是女生就不算， 不算， 只要不是女生， 嗯， 有没有胡子，你们就给我杀。 嗯，这下士兵们以为他们真的了解了， 有气势， 统统把刀拔出来，冲进宫廷的男宫里面啊，到处追杀没有胡子的男人。 这些士兵啊，就放火焚烧南宫。 嗯， 放火的原因就是要把宦官通通都逼出来。 嗯， 没有想到宦官竟然会挟持着何太后，还有两个皇子，他们沿着南北二宫中间有一个双层走道往北宫逃过去。 嗯， 何太后在当中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空档，她也顾不了两个皇子，就自己从走道的窗户狼狈地跳了出去。 至于这个袁绍跟曹操的部队啊，则从南宫一路把所有的人追杀驱赶到北宫，之后呢再把北宫的大门封锁 锁起来， 开始做地毯式的大屠杀。哎呀，这很多男人啊没有留胡子，也不晓得该如何证明，情急之下赶快把裤子脱下来，大喊着，我有，我有，我不是，我不是。更糟糕的是啊，有些男人啊这个裤带勒得太紧，还来不及啊脱下来验明正身啊，就已经一刀被砍死了。 太悲惨了， 这实在是很悲惨哦。这遇到乱世啊，越守规矩的人啊越倒霉，没有想到勒紧裤带竟害他们丧失了性命。 这一场地毯式的大屠杀在北宫是堆起了2000多具的尸体，又让南宫陷入了一片火海。这下是大将军断头，何太后弃子逃命，年幼无辜的两位皇子被绑架了，而凶猛的董卓又在一边虎视眈眈，这汉朝的命运将会如何呢？ 天的宫廷政变发生在下午。这两个兄弟呢，大王子是新就职的汉少帝。 少帝。 那小王子呢，就是陈留王。 陈留王。 那天啊，他们两个兄弟刚刚睡醒，懵懵懂懂听见外面乒乒乓乓的声音。忽然间呢，冲进来一群宦官，也不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匆匆忙忙就抓住两兄弟的手啊，把他们从南宫一路拉扯到北宫，又出了洛阳北方的城门，往北邙山的方向一直逃去。 这一对14岁和9岁的小兄弟呢，就被宦官像张让这些人带着跑。他们一路上就回头看，看到了穿着制服的士兵呢，全部都拿着刀枪剑戟在追杀。他们就大吃一惊，这些士兵平常都是服服帖帖，今天为什么都变成了这样子的凶神恶煞？更惨的事情是，平常服侍他们的这些宦官，有的竟然被强迫脱下了裤子，有的人的头自己就掉在地上，这个景象实在太恐怖了。 这张让啊，他贵为所有宦官的领袖啊，那当然是缺乏运动的哦。他整天在皇宫里面啊，养尊处优啊，哎，怎么能够跑步跑得快呢？ 早知道有这一天的运动，他应该平时礼拜天要去爬一点山练习一下。 是啊，这老先生你忽然叫他去爬山攻顶啊，哎，这已经不得了了哦。再加上他还要带着两个小孩子，啊，这脚程啊更加的缓慢。眼看着啊，太阳已经下山了， 天黑了。 这宦官团的人呢，接二连三的被杀，哎呦，人数越来越少。 啊呜！ 哇，那什么声音啊？ 野狼嘛。 哦，我告诉你哦，野狼的叫声啊，已经很可怕了。 哎呀， 更可怕的是，满山遍野啊，都有人在喊着：“张让，别跑，别跑，张让！” 这一小撮人呢，就拉拉扯扯、跌跌撞撞的跑到了黄河边。张让眼看前面是有大河，后面又有追兵，看着就要追上张让了。张让是万般无奈，他就对着皇帝再三跪拜。 不是啦，他在跟皇帝说 goodbye、 哦、不是跪拜，是说 goodbye 啊。 张 让把大小两位王子推到了草丛里面去，自己呢跳河自尽。 哎，你想想这两个兄弟的感觉哦，你这好像一个人 啊 参加了非洲旅游的观光团哦，这导游花了好几天跋山涉水把你带到丛林深处，忽然呢把护照机票都交给你，对你再三跪拜说 goodbye， 自己跳上这个土人的独木舟走了。 太可怕了。 你回头一看，哇，狮子、老虎、大象、斑马、长颈鹿、犀牛、鳄鱼、河马通通来了。 这是到了国家野生动物园吧？ 对啊，这个人可能到了国家野生动物园。哎，可是汉少帝跟陈留王这两个兄弟可不是这样哦。 不是， 他们两个人躲在草丛里面，从草丛里面看出去，哎呀，全部的人不晓得为什么大家打来打去，杀来杀去，他们两个人啊实在非常害怕，根本分不清楚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两兄弟啊一点话都不敢说，一直在草丛里面躲到了三更半夜，肚子开始饿得咕噜咕噜咕噜叫，晚上的露水又是这么的冷，哥哥就开始哭了。 哎呦， 弟弟很警觉，赶快就把哥哥的嘴巴给捂住，说不能哭不能哭，你这一哭大家就会发现我们了，那还得了吗？ 哎呦，这弟弟反而比较勇敢呢。 两兄弟呢就继续躲在草丛里面，又躲了一会儿啊，这个弟弟陈留王就想不行啊，他就告诉哥哥说，哥，我们两个继续在这边混下去，明天我们两个就变成冰棒死在这里啊。 对啊，因为蚊子把他们两个人叮得满身是红豆，所以呢不到天亮全部变成了王子牌的红豆冰棒。 你有一点同情心好不好？ 哦， 这两兄弟就决定要找出路逃出去啊。黑暗当中他们两个小兄弟怕被人家冲散， 哎，怎么办呢？ 弟弟就建议说把彼此的衣服啊绑在一起，免得被冲散。然后他们就手牵手从岸底下爬呀爬呀， 哇，是苦儿流浪记。 好不容易爬到了岸边，可是前面一片黑蒙蒙的，什么都看不到。 这个苦哥跟苦弟呀、啊、贵为皇子啊，哎，这两个人什么时候啊见过这种场面？ 哎， 啊，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奇迹发生了。我告诉你哦，天上所有的星星 啊， 感动的通通飘下来， 哇， 由天而降。 飘下来千点万点的光芒。哎，奇怪，这是彗星撞地球是不是啊？ 怎么会是彗星撞地球？他们两兄弟呢，就跟你一样感觉很奇怪，张着嘴巴望着天空，以为世界末日到了。他们的爸爸显灵了，来替他们带路了。你不要再呕了，你再呕你会吃的一嘴都是萤火虫 啊。一嘴的什么？ 萤火虫啊。你跟他们一样土，没有看过萤火虫，还以为是星星掉下来了。 哎，你才土啊，拜托，人家星星飘下来多浪漫啊。哎，他们是天子啊，当然有星星来带路啊。 是啊，星星来带路，你为什么不叫猴子也来带路呢？不管什么来带路，反正这两个兄弟呢，就是认定了是自己的爸爸灵帝显灵了。 灵帝会显灵，那我东汉光武帝不就要光着屁股跳舞了吗？ 不要吵光武帝吧。这个人家现在正在逃难，你可不可以对他们好一点啊？他们就跟着这个萤火虫一点一点的光芒走啊。走一走就发现有一间的茅屋，里面还有灯光。 有灯光。 茅屋里面就走出来一个人，很不客气的问说，两个小鬼，哪一家的小孩啊？ 这个弟弟啊就站出来说，我是陈留王，旁边是我哥哥，也没什么啦，就是当今的天子汉少帝。 哇，这个茅屋的主人一听立刻就跪下来说，拜见天子，拜见陈留王。我是谁呢？我哥哥就是前任的司徒，叫做崔烈 啊。我记起来，就是跟奶妈买官花了500万那个人啊。 没错啦，我就是那个凯子崔烈的弟弟，叫做崔毅。我哥哥为了买那个缺呢，就花掉了他500万，当中呢有300万是我出面去替他借来的。没有想到我哥哥上任之后什么钱都还没有捞到，一下就下台了，害得我呢现在是欠了一屁股的债，不得不跑路，一路就跑到这里来了。 这两兄弟听了啊，也表示无可奈何。因为钱呢是爸爸拿走的，可是难道你没看到吗？现在连我们两个兄弟也在跑路啊。哎呀，这崔毅啊叹了一口气，他说，这什么时代嘛，我自己跑路也就算了，没想到连皇帝都要跑路了。哎，同是天涯跑路人，既然来了就把他们扶到屋子里面，给他们吃的东西以及换洗的衣服。 汉少帝和陈留王他们两兄弟总算暂时得到了落脚的地方，他们洗了澡，换了衣服，沉沉睡去。可是整个洛阳城内内外外早就为了找这两个人弄的是人仰马翻。 这个应何进召唤而来的董卓的部队啊，驻守在洛阳城外，他眼见城内的皇宫啊着了火，也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处啊都在谣传宫廷里面发生了政变，皇帝不见了。可是这董卓呢派人去打听，中央政府啊立刻极力否认， 极力否认。每次不管出了什么事情，中央政府永远会做的一件事就是极力否认。 你说的没错，中央政府啊他不但否认了，并且还声称我们已经控制了局势，他要求洛阳城外的部队通通不要进城，皇帝啊会在明天晨会的时候呢召见大家。 这话听起来是很冠冕堂皇了，可是有经验的政客像董卓一听啊就立刻知道根本是鬼话连篇 啊。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看嘛，整个北邙山区到了晚上放眼望去，一点一点的火把，这当然是在找人，不然是在干什么开萤火晚会吗？ 找人啊，那当然是皇帝不见了啊。除了皇帝以外谁那么重要啊，不能等到明天天亮再找。 对呀，难道是找流浪狗吗？所谓呢谣言止于智者，意思就是说你听到了这种谣言啊就不要再告诉别人了。 没错， 不要告诉别人之后呢就自己赶快也拿着火把立刻跟着去找吧。根本就没有人知道皇帝到底在什么地方哈，可是却搞得整个北邙山到处都是火把照耀的像白天一样。 哎，这些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哎呀，你不了解了，这些人的心情啊，其实啊，我很明白。 嗯， 那个每一次啊，比如说听到银行的信用出了问题啊，这不管是银行或者是政府啊，出面一再否认， 嗯， 这银行总是排得满满的人， 嗯，对对对， 想着要把存款领出来。 政府否认过了，为什么还要抢呢？ 哎，这我有亲身的经验嘛。哦，我告诉你，有一次啊，我就陪着我阿嬷去抢着排队领过钱。 哎呦，真的！ 哎，是啊，排了半天哦，挤了半天，我忽然想起来，我就问我阿嬷说：“哎，阿嬷，你这个存款到底多少钱？搞得这么辛苦来这边排队， 到底多少钱呢？” 我阿嬷就说了：“ 嗯， 125块。”我听了差点昏倒。 125块也要排啊，而且很可能只是一个谣言呢。 对啊，可是啊，我的祖母啊，很有智慧的就告诉我，你不领领看，你怎么知道是不是谣言呢？ 董卓就真的跟你这个阿嬷很像啊，哦，反正也没有什么损失嘛。董卓就派出他的部队轮流到山上去搜索，一直搜到了第二天的早上啊，在北邙山的山脚下， 嗯， 其中就有一支搜索部队呢， 我知道有发现了。 没有错，他们就发现有一个老先生就拉着一辆板车， 叽叽咕 叽叽咕，这什么东西啊？ 哎，这板车太烂了，快要散掉了。 哦，好吧，真的是一辆很破的快要散掉的板车。这板车上面呢，载着两个小孩子沿着乡间的小路走过来。 嗯， 搜索部队的小队长一看这几个人是一身乡下人的打扮，他认为一定是当地的居民哦，小队长就要上前去问路。 对对对， 没有想到他才一上前呢，在板车后面坐的那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小孩竟然立刻就吓得哭起来了。 哎，奇怪，在哭什么？又不是没见过阿兵哥。 哎，小队长跟你一样，他也觉得很奇怪。 对啊， 没有想到前面这个正在拉车的老头啊， 嗯， 竟然就抬起头来派头十足的说，天子在此，闲杂人等退后半里。 哎呦，这小队长啊，一辈子没有见过天子。哦，可是啊，你打死他，他也想不到天子是这种造型哦，叽叽咕，叽叽咕。他半信半疑哦，这个立刻跑回去报告董卓这个发现。 嗯， 那董卓本人呢，也觉得半信半疑，所以他立刻骑着马赶到现场来。 嗯， 还没有开口啊，没有想到这拉板车的老人啊，竟然先给他摆派头。 他又摆派头啊。 对啊，这老人对着董卓说，我乃前师徒崔烈的弟弟崔毅，来者何人？ 董卓眯起了眼睛看着这个崔毅，想，前任师徒的弟弟， 嗯， 现任的师徒我都不怕了， 哦， 什么弟弟也敢在这里嚣张啊。董卓就把一只脚抬起来， 干嘛？ 他把崔毅踢得四脚朝天呢， 哎呦， 弄得这个板车蹦得发出一声，往后翻倒。 嗯， 董卓接下来呢，又吐了一口口水，很不屑地说：“司徒的弟弟，我呸，什么东西？” 哎，这从翻倒在地上的牛车啊，爬出来一个小朋友。小朋友趴在车头， 嗯， 因为太矮了，只露出半边脸，很有礼貌地问， 嗯， 师徒的弟弟没有用，那请问天子的弟弟可不可以啊？ 喂，为什么怎么会跑出这个人啊？董卓听着就愣在马上，他满腹狐疑的看着这个小朋友就问，你是谁啊？ 这小朋友啊也不慌不忙的回答说，我乃当今天子的弟弟陈留王，请问你又是谁？ 董卓一听呢，就立刻吸了一口气，拉一拉他的裤腰带。 干嘛拉他的裤腰带啊？ 董卓的肚子很胖，裤子随时都会掉下来， 嗯， 所以他一紧张就会习惯性的拉他的裤腰带。 哦，紧张哦。 哎呀，反正现在他管不了那么多了。董卓呢，就指着他身后这大群的军队，很神气的对着小朋友说，我乃西凉刺史董卓，这些都是我的部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干嘛？ 这个部队就像啦啦队一样，赶快把董字号的大旗子举起来，不断的挥舞啊，欢呼啊，还有很多人呢对着摄影机的镜头比那个 V 字形胜利的手势啊。 还真爱炫啊。这董卓啊还以为这小小的陈留王啊看到这种场面一定吓得屁滚尿流。可是他没有想到陈留王面无表情，非常镇定的说，日无如， 嗯， 三声如， 搞什么呀？每日一字吗？ 哎，小朋友在练习拼音嘛。 那到底是要说什么嘞？ 哎，听好了哦，这句话可是陈留王这辈子最具代表性的一句话 哦。赶快说。 哎，听好哦，陈留王说：“汝来保驾乎？汝来劫驾也。 哦”了不起，了不起！不要看这个陈留王问话的口气很简单哦，可是这个问题的难度是很高的 哦。 他就是在问董卓说，你是来保护皇帝的还是来抢劫皇帝的呢？董卓一听到这个问题当场倒吸一口气，他想说现在的情况这么复杂，如果我贸然宣称是劫驾呢，就等于是公开造反，当场就变成了一个叛国贼啊。后果是非常的不堪设想。 当然，这当然。 他就当机立断，很恭敬地说，臣特来保驾。 好，特来保驾，那就完全上了陈留王这个小朋友的当了。陈留王这个天真的他接着又问啊， 哦， 既来保驾，为何不下马？ 董卓一听就愣住，僵在马上。 这个时候啊，只见陈留王扶住了翻倒在牛车下发抖的汉少帝，他又对着董卓说了，天子在此还不下马？ 哇，这下董卓吓得赶快是翻身滚下马来，拜倒在路边。他忍不住就斜了斜眼睛看着这个微笑着陈留王哦，从此对这个9岁的小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董卓带着军队堂堂皇皇的护送着汉少帝还有陈留王回到了洛阳来。他手下的20万军队在洛阳城里面纵横来去，所向无敌。董卓渐渐地了解到，原来自己已经成为洛阳城里最大的恶势力了。问题是，他只不过是一个凉州刺史哦，只要皇帝一声令下叫董卓撤退出去，他就得乖乖地撤退。 哦，对哦，哎，那怎么办呢？ 董卓心里面就想了，现在皇位上的这个14岁的少帝是别人所扶植起来的，那他一定就只会听别人的话， 当然 不称自己的心啊。 嗯， 如果董卓可以把这个少帝换掉，换一个新皇帝来听我的话，那不是太过瘾了吗？ 哎，你想的真美啊！问题是要换谁呢？ 你忘了吗？ 嗯， 汝来保驾乎？汝来劫驾也？ 哦，小王子弟弟陈留王。 这种功力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说得出口的哈。 对对对对对， 9岁的陈留王看起来的确比较有气派有威仪，很适合做皇帝。 哎，你说的啊是表面的理由。 这 照我看啊， 嗯， 更重要的是啊，这个陈留王啊不像现在的汉少帝。这汉少帝啊有个妈妈何太后， 哦， 一天到晚啰嗦，这9岁的小朋友啊死了妈妈王美人， 哎呀， 又死了阿嬷董太后，他没有娘也没有奶奶，哎，这省掉很多的干预，省掉很多的麻烦，正好啊可以让董卓为所欲为。 而且这个陈留王才只有9岁哈， 嗯， 用起来的话比起14岁的皇帝说呢是可以再多用5年，比较划算。 便宜哦，这个主意既定啊，这董卓就开始安排饭局哦。他大发请帖给满朝的文武官员，请帖上面写了4个字，不见不散。 好可怕哦。 对啊，因为董卓的淫威啊这么厉害啊，没有人敢不去。而且啊去到董卓的府上啊，到了下马的时候发现说所有的人都发到 whisky 一瓶。 威士忌酒啊，干嘛呀？ 哎呀，这个没有喝完的人啊不准进来。 灌大家酒哦。 嗯， 其实喝醉就喝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了。 对啊， 这是董卓这种喜欢搞权谋的人呢设计出来要给大家一个下马威。 哎呦， 叫大家都要配合他的规则来游戏。文武百官呢是无可奈何，大家只好乖乖把酒灌下去，醉醺醺的大家走进了董卓宴会的场所。会场是一片的酒气冲天啊。而且董卓就在想说，哼，把你们灌得糊里糊涂的，到时候换什么皇帝你们都搞不清楚，一次都通过了。 真惨哦，这宴会都还没有开始哦，大家已经喝得醉醺醺了哦。这过了不久啊，就听到地面上砰砰砰的声音， 恐龙来了。 No， 不是恐龙，这是董卓出现的声音。因为董卓非常的胖，更夸张的是啊还配合着一种很尖锐的声音， 这是什么东西呢？ 哎，这是董卓的佩剑啊，拖在地上磨出火花的声音。 景象已经很恐怖了，再配上这种音效就更恐怖。 嗯， 文武百官头皮发麻，通通都安静下来，把眼睛望向了董卓。 这董卓啊，可大牌了。 嗯， 他缓缓地坐在他的位置上，只见了威特送来的一盘牛排， 啊、 他慢慢地切着盘中的牛排。 哎呦， 你切一刀，他就骂一声：“烂，烂，烂，有够烂！” 这个牛排煮得这么烂吗？ 哎呀，这是文武百官啊，都跟你一样很紧张， 紧张。 可是更紧张的是厨师， 对呀、啊。 不过还好啊，他不是骂牛排煮得太烂 哦。 这等董卓啊吃完那些牛排之后啊，他才开口说：“ 嗯， 当今的皇帝有够烂。” 原来是骂皇帝烂啊， 望之不是人君 哦， 又不像他的弟弟陈留王看起来聪明好学又有礼貌。这董卓啊一边说又插起了另一块牛排， 嗯， 他指着所有的文武百官说：“我想把汉少帝废掉，换成陈留王，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嗯， 文武百官沉默了三秒钟，没有半个人敢发出一点声音。突然哗啦一声， 又发生什么事吓死人了。 只见荆州刺史丁原，他把桌子推开来，猛地站起来，就指着董卓的鼻子骂说：“ 嗯， 废掉皇帝，你为什么不把你爸爸废掉，换成我做你爸爸，大家觉得好不好啊？” 找你个头啊。哎，没有想到天下竟然有这种自找死路的家伙。 嗯， 董卓啊简直是气毙了哦。嗯，他开始唱歌了 啊。 孙悟空练我梦，练我啊梦啊， 干什么啦？ 顺我者生，逆我者死。 哦，好吧，那荆州刺史丁原听完以后就拍拍手， 感动了吧， 冷冷的笑说：“没有想到你连嘴巴也能够放屁。” 嘿，这个丁原是谁呀？敢在董卓的面前这么嚣张。 荆州刺史丁原他脾气的确是不好，可是他之所以敢这样子嚣张，是因为他最厉害的地方在他的背后。 哦，背后他有乌龟壳啊，这个在练乌龟功是不是啊？ 不要急， 嗯， 他的背后是比乌龟壳还要厉害的。 这董卓啊被羞辱之后啊，气得把牛排噗嗤的一声往这个丁原的身上甩去。说时迟那时快， 嗯， 丁原一个闪身， 哦， 牛排就飞到丁原的背后。 哦，丁原的背后， 正是他的背后， 嗯， 站着一个年轻人叫做吕布的脸上。 哦， 牛排贴到吕布的脸上，啪的一声又滑了下来。哎，这个魁梧的年轻人面无表情，只是不断的发出很低沉的引擎声。 这个吕布他正是丁原的干儿子。 嗯， 他是丁原从关外礼聘而来的少年英雄。 嗯， 外形非常的俊秀。 嗯， 身材非常的漂亮。他身上呢就穿着一个百花战袍，头上顶着一顶金冠，铠甲非常的帅气，手上拿的武器是更加的惊人，一柄金光闪烁的方天画戟。这个时候吕布被牛排丢在脸上是非常的愤怒，脸孔呢一阵转青一阵转红，头上插的两根长长的羽毛就这样刷刷刷刷刷刷不断的颤抖着。 这吕布头上的羽毛刷刷刷刷刷的颤抖着，他咬着牙青筋暴露。 哎呦， 这董卓啊毫不客气地拔出他的长剑，哗一声劈开了座前的桌子。这包括丁原在内啊所有的人通通站了起来。 嗯， 每个人都握住了剑柄，肌肉紧绷，不敢随便喘息。这紧张的情势一下子被拉到了最高点，千钧一发，眼看这场血腥冲突就要发生。 东汉灵帝过世了以后，虽然大将军何进被设计谋杀了，可是宦官的势力也同时被瓦解。这外戚跟宦官长期的斗争，最后的结果竟然是 引狼入室，让大权落入了董卓的手中。董卓此时兴起了废立皇帝的主意，却没有想到荆州刺史丁原竟敢跟他公然挑衅。这丁原和董卓之间的冲突到底是谁会获胜？董卓他废立皇帝的野心真的能够得逞？ 董卓趁着宫廷政变，带着200,000的军队进入洛阳城，他进一步想要废掉14岁的汉少帝，另外扶立9岁的陈留王当皇帝，好更加巩固他自己的地位。他在酒席间提出了这个点子，本来以为没有人敢反对， 谁敢啊？ 可是他没有想到荆州刺史丁原竟然公然和他对抗。所以这双方一言不合立刻变得剑拔弩张。董卓并不怕丁原， 不怕。 可是丁原的后面站着吕布。 哎呀，吕布，吕布这个人出生以来呢，打架就从来没有输给对方过， 没有输过。 这个时候他看到眼前站着董卓这一只肥猪，吕布就提起了他的兵器方天画戟。 哎，等一下，这个来。抢腿抢腿抢腿抢， 纵横天下， 抢腿抢腿抢腿抢抢抢， 妖魔扫荡。 我们在干嘛？ 我不知道啊，你抢腿抢腿抢，我就开始唱啊。不是，吕布拿起了他的兵器，就在那边做身段， 对， 比来比去。所以他就说了，我吕布纵横天下， 我也要唱。 纵横天下， 一定要把妖魔都扫荡。 妖魔扫荡， 不要唱，实在唱妖魔都出来，没有办法被扫荡。吕布这样比划了半天呢，就摆出了一个扫荡妖魔的好姿势。 好，哇，这董卓杀人无数，他这一辈子也不晓得看过了多少场面 了。是啊， 可是就这一次。吕布的气势却让他觉得头皮发麻。眼看双方就要开打，忽然间董卓的女婿李儒跑出来了，挡在中间。 哇，这个李儒的武功想必是非常高明，不然怎么敢挡在中间？ 对不起，这李儒的武功不怎么样。 那是出来找死的。 你别看李儒的武功不怎么样这个人可是董卓的军师他是所谓的消息灵通人士。所以呢，他很早就听过了吕布厉害的记录这李儒一看到情况不对，赶快陪着笑脸说，哈哈，大家喝酒开玩笑啦，开玩笑嘛。李儒觉得一个人这边笑笑得很尴尬， 是很尴尬， 所以他连忙对着文武百官使眼神， 哦，你在喷杀虫剂啊？ 不是啊，这是甩眼睫毛的声音呢、 啊。哦，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大声的眼睫毛，哎，这是骆驼的声音吧？哦，他这样撕来撕去呢，现场这些人啊，哦，立刻就会过意来了，他们纷纷就配合李如的动作，一起在那边打哈哈，啊哈哈，啊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 打你个屁呀、啊！这丁原很不屑哦，他才懒得跟这些白痴们一起傻笑，他咔呸一声就扭着吕布往外头走， 真是粗鲁的人啊！丁原加上吕布这么一闹场，就造成董卓要废掉皇帝的计划当场受到了阻挠。 嗯， 董卓很生气的回家以后，就挺着他的大肚子在原地走过来又走过去，嘴里面呢就一直滴滴恰恰滴，就是我最恨人家给我当面吐槽，什么东西当面吐我的槽啊！董卓只要一想到吕布这一根眼中钉，他简直就是坐立难安啊。 这个时候啊，这吕如看到这个情形啊，他跑去告诉董卓说：“啊，主公， 嗯， 你不要烦恼哦，这吕布啊，什么毛病我最清楚了。 真的，他有毛病啊，你告诉我。 你别看吕布这个人啊，人模人样， 嗯， 可是事实上，我告诉你，他这个人呢、啊，是个好色贪财的痞子 哦。” 这个人啊，见钱眼开、 啊、 见色忘友、 啊、 根本就是标准的有奶有捏捏便是娘、 哎、 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开得出价码、啊、什么条件什么姿势他都可以配合、 啊、原来是卖的 只要你给吕布啊赤兔马一匹黄金若干两、嗯、我告诉你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啊、哦，真的有办法吗？ 嗯， 董卓啊本来就在烦恼，以为吕布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没有想到吕布原来跟他自己差不多 都是猪。 董卓最喜欢这种格调的人了、哦嗯、要钱啊要美女啊这都没有问题，只怕对方不肯开口而已。 嗯， 于是呢二话不说，董卓立刻就派了说客带着黄金还有宝贵的赤兔马前去游说吕布。 哇，这说客啊带着董卓的礼物啊前去拜访吕布。吕布一看到赤兔马， 嗯， 非常的高兴，他穿着百花战袍骑上赤兔马， 哇 哇，那个颜色 just fit、 哦、 just right、 啊、 just do it、啊、hey man cool 简直酷毙了， 原来他是黑人啊 这吕布啊得意的看了看这个董卓的说客啊，这个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他就问他说你送我一匹这么好的马，不晓得我应该如何回报才好啊。 哦，他还知道要回报别人 当然 说客赶快就说了， 嗯， 吕大英雄， 嗯， 我送你这一匹宝马呢没有别的原因、嗯、是因为我崇拜你吕布豪情万千、像你呢是盖世的英雄， 好爽好爽， 可是为什么 嗯 你要屈居在丁原这种人的下面呢？ 哇，这么一说啊，说到吕布的心坎里去了。吕布想了想，很沉痛地说：“ 嗯， 啊，你不说我不痛 哦， 你越说啊，我越痛 啊，到底在痛什么呢？ 小弟吕布，我， 嗯哼， 我开车找不到停车位也就算了，哎，可怜出来混江湖，混到现在连个好的大哥都找不到，哎， 找不到好的大哥， 嗯， 这怎么可能呢？”如果吕布你要找得到称霸所有大哥当中的真正 super 大哥大的话， 嗯， 那除了董卓还有谁嘛？ 哎呀，这听到董卓，吕布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嗯， 他整张脸啊像那种用过的卫生纸小佩佩啦，他就告诉说客说你讲的是有道理啦，不过齁、哦、上次宴会齁、哦、我在那边抢得抢得抢得抢惹到了董卓，哎呦，我现在哪有脸去跟他呢。 说客一听到吕布讲到这里，他知道生米几乎就要煮成熟饭了， 嗯， 他就赶快跑到外面去把黄金啦然后铠甲啦夜明珠啦全部都端进来堆在吕布的面前。 哇， 这个说客就说了，董卓先生特地叫我送了这么多的礼物过来， 嗯， 以表达他对你的倾慕之意啊。 哦，这吕布的心情啊， 嗯， 一下子就有低沉哦，转为高亢、 啊。 他摩擦着双手，吞吞吐吐的问：“这董卓 对我这么客气， 哎， 啊，那不晓得我应该怎么回报才是。 不要再吸口水啦，要去接吻吗？我跟你讲，要回报董卓很简单，这个说客，就用手伸出来啊，指着房间里面挂了一张是荆州刺史丁原的照片。 干嘛？ 他把这个嘴巴就附到了吕布的耳朵旁边去说悄悄话。 嗯， 只看到这个吕布呢，一边听说客说话，一边就竖起了眉毛，是连连的点头。 就在当天晚上二更时分，吕布提着刀子就进入了丁原的房间。 这么急？ 对，吕布本来就是个急性子，他一刀就砍下丁原的头，快快乐乐的提着丁原的头连夜去拜见董卓。董卓一看到这个人头，哇，简直是乐不可支，他立刻决定收吕布为自己的干儿子。 啊，总算是消灭了丁原的势力，又得到了吕布来帮忙，董卓这下子根本就是天下无敌了。 嗯， 他想要废掉汉少帝，扶植新皇帝，这个梦想实现的日子眼看是越来越接近了。1899年的9月1号，董卓请所有的文武百官升到了嘉德殿之上。 嗯， 他当众就对文武百官说，当今的天子很烂，不配做皇帝。 哎呦， 我们要请他下台，永立新的皇帝。董卓一说完，就亲手把汉少帝从椅子上面拉下殿来，命令他跪在地上。 拉下来请他回去休息也就算了，干嘛还命令他跪在地上？哎，那样很难看， 就是要叫他难看。 哎呦， 不只是皇帝要跪在地上， 嗯， 董卓他还把垂帘听政的何太后的衣服扒光。 哎呦，公然猥亵啊。 不是公然猥亵 啊，那什么， 何太后已经不再是皇太后了， 嗯， 就不可以再穿太后的制服。 哦， 这个时候距离西元1899年4月汉灵帝过世，汉少帝登基，汉少帝一共呢才做了5个月不到的皇帝就下台了。 哎呦，还真短命哦。 皇帝跟太后遭到这个样子的羞辱，当场两个人抱在一起嚎哭成一片。 这个时候啊，台下的忠臣呢，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哦，就有个叫做丁管的上书。 丁管 他拿着雾板。 什么是雾板？ 就上朝的时候呢，恭恭敬敬拿在手上，但是背后可以写小抄的板子。 哦，他有事情要禀告了 啊。也没什么，禀告的事只有5个字。 嗯哼， 这5个字就是董卓你去死。 是什么话？ 对，他说完还把雾板直接向董卓坑过去。 哐哐哐哐哐，这个人很暴力耶。 这个董卓啊，当场闪过那个雾板，看看丁管这只不要命的小管儿。哈，你跟我董卓比暴力， 哎 呦，你这小管要比鸡腿啊。来人啊， 哟， 给我拖出去砍了。 是， 这董卓啊命令人把丁管这只小管杀死，当场血溅3步。小管应该喷墨汁才对。 哇，哇，现场的文武百官这下子知道董卓是玩真的。 嗯， 他被吓得魂不附体了。剩下这个小王子陈留王是手足无措。 嗯， 董卓接下来就半推半扯的把小小的陈留王就逼上了皇位去坐下来，然后董卓回过头来瞄了文武百官一眼。 哎呦， 用着威胁的口气说，你们怎么不喊万岁呢？ 哇，这时候的群臣全部目瞪口呆。 嗯， 一下子全部变成口急了。 哎呦， 大家说万岁，万万万万万万万。 好了吧，你们到底要皇帝活几万岁啊？ 其实啊，政治是最现实的哦。从此呢，这陈留王就变成了汉献帝， 被逼的。 董卓则自封成为独一无二的相国。 哇， 他的位阶啊高过所有的官员。9月3号，距离这汉少帝下台啊也不过是3天不到。 嗯， 董卓啊就送了毒酒到冷宫去，毒死了这个被废的皇帝。 哎， 还有皇帝的妈。 哎呦， 连何太后啊那个爱收钱的妈妈何老太太也不放过。 哎呀 哎呀，这可怜的何老太太因为触犯了贪污治罪条例，被剁得碎尸万段，丢到御花园去喂狗去了。 把这个汉少帝毒死了以后，整个汉朝的天下等于是落入了董卓的控制之中，他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变形了。 等一下，你说董卓是异形是不是？要不然怎么会变形呢？ 董卓他不是变成异形，是变回他很残暴的原形。 嗯， 首先董卓发现后宫现在有这么多的美女佳丽，可是却连一个男人都没有。 还乱讲，新上任的汉献帝不就是男人吗？ 汉献帝才九岁，只能够算是男孩。He's just a kid， 好不好？董卓觉得自己才算是真正的男人。所以每一个晚上，董卓都到皇宫里面去，明目张胆的奸淫这些美女。 哎呦，那不是皇帝专属的女人吗？ 就越是皇帝专属的女人，他奸淫起来就越觉得过瘾啊。不止如此，他还去睡皇帝的龙床以恢复疲劳。 我看是越睡越疲劳。不，这个啊，躲在宫殿里面关起门来玩也就算了。 算了吧， 这个董卓精力无限 啊， 他还想到民间去恶搞。 哎呀， 所以到了这个隔年的二月啊，果然闹出一条这个骇人听闻的社会暴力事件。 他又闯什么祸了呢？ 哎，你不知道，当时啊正逢村民的逢神赛会哦，家家户户我的男男女女通通跑出来庆祝。他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啊，董卓的军队啊却把这些村民给团团围住。 干什么？ 他们把所有的财物抢走不说，那甚至把所有的女性啊集体轮奸。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哎呀，男生的头啊通通被砍了下来，挂在车子底下当玩具。 实在是太暴力了。这些车子连着车子的车队就往京城的方向开回去，车子底下呢挂着1000多颗的人头，就拖在这个地面上不断的咚咚咚跳来跳去，情况看起来真是惨不忍睹。等到了洛阳以后，董卓竟然还有脸宣称说这些人头都是他们的战利品，他就把掳获来的这些女人还有财物呢都分配给这些阿兵哥去奸淫去享用了。 实在太惨了。 董卓这个人这么残暴，搞得满朝的文武官员是全部都敢怒而不敢言啊。 敢怒不敢怒。 真的是不敢言啊。当中有一个司徒王允，有一天就突然告诉了所有的文武百官说，他要过一个生日，欢迎大家呢一起到他家里面去开一个 birthday party。 party! 文武百官当然要卖司徒的面子，就说好啊好啊好啊，我们大家一定都会去。 走啊走啊。 果然到了当天晚上，王允他下班回家，才刚一把灯给打开，全部的人都从黑暗中都一起跳出来大喊 Surprise! Happy birthday! 干什么？美国电影啊。可是没有想到，王允一看到这个情景，立刻开始掩面大哭。这是狗在叫啊。 不，他一定是太感动了，喜极而泣。 哎，王允根本就不是喜极而泣 啊。不是啊， 他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就告诉了所有他这些好同事说，我本来希望是找大家一起要共商国事，可是董卓他的耳目众多，我很怕会被他发现，只好拿 birthday party 做借口，找你们大家一起来商量。 哦，商量。拜托嘛，有话好说嘛，不要哭成这个样子嘛。 董卓残暴，从高祖皇帝辛苦建立下来的天下，眼看现在被糟蹋成这个样子。王允讲到这里越讲越伤心，哭得更不像样了。 这文武百官啊心里想说，日子很难过，好不容易才有一个快乐的 birthday party， 没有想到又给王允弄成这个样子。可是这念头一转啊不哭又能如何呢？这文武百官啊谁也没有一点 guts 去干什么。 什么叫 guts？ guts 啊就是肠子。我们中文说是胆子，外国人说是 guts， 也就是肠子。 我们中国人说没有胆子，外国人说没有 guts。大家就一想说，哇， 为什么我们会没有 guts 没有肠子呢？ 我听起来是很奇怪，你干脆说胆子算了。 为什么我们会没有胆子呢？文武百官都觉得自己好窝囊，大家抱在一起哭成一片，照着官位的高低， 还照官位高低啊！ 你接着我的眼泪，我接着你的鼻涕，大家越哭越过瘾。突然呢，却听到有一个人发出了笑声。 这人神经病啊。 是啊，王允也很生气，就把眼睛瞪过去一看，笑的人竟然是点军校尉曹操。 曹操诶， 王允很生气，就瞪着曹操说，曹操，我们都在哭，你竟然还笑得出来，你还是不是一个人呢？ 这个曹操啊，这个时候笑得更大声了。曹操说，哇，哎呀，哇，哇， 哎呦，笑成这个样子啊。 他说，满朝公卿从白天哭到晚上，又从晚上哭到天亮，就能把董卓哭死吗？ 啊，这样讲哦，文武百官被曹操这种讽刺的方法全部都觉得脸上很挂不住，恼羞成怒，他们纷纷就反过来直问曹操说，你这个死没良心的， 你死没良心的， 你说的这么容易，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这个曹操啊，高傲的笑着说，这有什么困难的？我听说啊，师徒家里有一把七星宝刀。 宝刀， 麻烦你呀，可不可以把这把宝刀借给我？ 哦， 插我虽不才啊，但是呢，愿拿此刀去砍董卓的头。把他的头吊在城墙的上面，给大家当风铃看。 哇，大家听到这里当然是很惊讶。王允呢，就半信半疑的，把他这把宝刀真的找出来交给了曹操。哎，我觉得很奇怪，杀董卓就杀董卓啊，为什么一定要宝刀，不能用菜刀吗？ 哎，这你不知道啊，曹操这个人啊，做事情都是经过沙盘推演的，那不管是成功呢，或者是失败，他都预先想好了进退之道。宝刀的用途呢， 怎么样？ 对不起啊，卖个关子。 你为什么要卖关子？讲半天。 哎，稍微忍耐一下哦，了不起五分钟，等事情过后你们就知道了。 第二天的早上，曹操就约好了说要去拜见董卓。可是曹操却故意迟到了一个多小时，才姗姗来迟啊。董卓大胖子坐在床上面，等人等得很不耐烦。 对呀，这向来约会啊，只有长官迟到，哎，哪有部署迟到的道理呢？ 他就是故意的啊。董卓一看到曹操这么晚才来，就问他说，操， 董卓在骂脏话是不是？ 他哪有在骂脏话，他是在叫曹操的名字嘛，不然你叫给我听听看啊。 好，那我来试看看。 哎，你来叫啊，赶快叫啊，叫 操。哎，这好像也没什么好办法。 你要叫曹操的名字就是变成这个样子嘛。所以董卓就叫曹操了，说，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呢？ 这曹操就回答说，不是我爱迟到，实在是我的马太瘦又太烂了，走得很慢才会迟到。 马烂，怎么可以让部下马烂呢？董卓就在想说，我正忙着收买这个人心哦，他就立刻告诉曹操说，做我的部属不可以骑烂马。 对，人可以烂，马不可以烂。 董卓就立刻把吕布给叫进来，告诉吕布说， 不啊 哟， 你去替曹操挑一匹好马送给他，免得他以后老是迟到。 是， 这吕布一离开啊，董卓就接下来坐在床前面跟曹操聊天。我们知道董卓呢，他的身材就跟一个相扑选手一样，大胖子，根本就没有办法坐太久，所以聊了一会儿天呢，他就习惯性的躺下来。躺一躺呢，还是觉得不舒服，翻来翻去就把脸呢翻到里面去，露出一个胖胖的背部对着曹操，他就跟曹操说，擦，过来过来， 又来了， 我后面最近是很酸了，来帮我按摩一下。 这一切啊，都按照曹操预定的计划如愿发生。首先呢，你看吕布真的被调开了。 他是被调开的。 对，接着呢，这董卓啊又翻身背对着曹操。 这是天赐良缘，太完美了。 对啊，这曹操看了董卓背后这一块白白的肉，心中非常的兴奋。 哎呦， 他心里想说，哇，你这只该死的肥猪啊，现在自己送上门来了。曹操就悄悄的 的七星宝刀从刀鞘中缓缓拔了出来。 这个董卓的床啊，不是普通的床。 哎，拜托，我现在要在杀人的紧要关头，你干嘛扯起床来了？ 哦，在紧要关头。 对啊，很紧张啊。 这个董卓的床啊，不是普通的床，是一个超级名床。 哎，你还说，到底这七星宝刀刺下去了没有啊？ 七星宝刀是要刺下去没有错啊。 那就赶快刺啊。 哦，好。董卓的床啊， 哎，我求求你饶了我吧。 他的配备跟普通的床不一样。 嗯， 他配备了一个穿衣镜。 哦， 董卓呢翻到里面去，就看到这个穿衣镜的当中突然有刀光一闪。 哎呀， 董卓赶快就翻身跳了起来，问说：操啊！ 哇，这次肯定是脏话。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这个曹操心想啊，搞到这个地步，我干脆直接捅下去， 捅下去 刺穿董卓的胸腔再说， 赶快。 可是啊，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嗯， 耳中啊提声响。我说的是马蹄。算了，时间，这曹操是个反应的人，的反应听到马蹄声，立刻警觉到吕布牵马回来。 哎呀， 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了。 哎， 这个时候立刻一二三响吼转， 干什么？ 这个时候啊，只见曹操不慌不忙的把刀柄反转过来， 啊哈， 恭恭敬敬的递给了董卓。 啊， 他说。太师报告，我找到了一把七星宝刀，特别带来献给你。 哦，怪不得曹操要一把宝刀哈，这时候如果拿的是菜刀，那就完蛋了。 对呀，你才知道完蛋。做事情的时候呢，想到成功当然是很好，可是更重要的呢？ 更重要 的 是什么？ 当然就是要想说，万一失败的时候的退路。 果然曹操就把这个退路事先都想好了。 那当然， 特别要了一把宝刀来。 嗯， 董卓呢就看着这个刀柄交给自己，虽然觉得情况是有点古怪， 嗯， 可是他一看这把刀真的是一把好刀啊，眼睛为之一亮，忍不住呢就把宝刀真的接过来了，在手里面把玩个不停，口中呢念念有词的，哈哈哈，宝刀果然是宝刀。 曹操心里在想说，傻瓜，果然是傻瓜。这个时候啊，吕布走了进来，曹操知道说这是他唯一脱身的机会了， 要快。 这个时候曹操顺手把手上空着的刀鞘顺手也递给了吕布， 嗯， 他对着吕布说，真是麻烦你了， 哦， 不好意思， 嗯， 你稍坐一下，我去试马，立刻就回来。曹操啊快步奔出门外，画上吕布为他准备好的马， 嗯， 一边说着感谢董太师的名马，哈的一声扬长而去。 剩下这个吕布呢，手上呢呆呆的拿着一个空的刀鞘， 嗯， 心里面还在那边迷惑，他就很纳闷的望着董卓说： 爸， 曹操既然是要献宝刀， 嗯， 他应该是连刀带着刀鞘一起献给你。 对啊， 我现在怀疑这个曹操根本是有行刺你的企图。 哎呦， 不然为什么这个刀跟刀鞘会分开呢？ 哎呀，气死人了，被这小子给骗了。 没错，这个董卓立刻的就派人飞奔去把曹操给传回来。 嗯， 可是过了很久很久，手底下的人才回来回报给董卓说，曹操他骑了一匹很快很快的快马飞奔出城门去，不知道跑什么地方了。 这个董卓啊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哦，他找了很多人画了曹操的画像，到处张贴通缉他， 嗯 ，most wanted 哦， 凡是捉拿到曹操的人，赏金千两，同时可以封侯。 封侯， 要是有人胆敢窝藏曹操， 嗯， 不论首从，一律处死。 曹操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什么样的人呢？ 他曾经为了帮大将军何进报仇，对宦官进行了大屠杀。 嗯， 他又为了要帮汉朝除害而试着要刺杀董卓。 嗯， 这样听起来，曹操应该是一个热血 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 的确是这个样子。 可是曹操的性格并不完全都是这么光明的。 哦， 他有一些阴暗面。 嗯， 你从曹操的小名就可以看出来了。 真的吗？ 曹操小时候有一个小名叫做阿蛮。 什么阿蛮啊？野蛮的蛮吗？ 不是，是欺瞒瞒骗的瞒。 哎呦，怎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只要你听到有人叫这样子的名字，你就知道曹操啊小时候是很爱骗人的。 哎呦， 而且他不喜欢看书啊、 嗯、 很叛逆，到处都去鬼混啊。 曹操这么鬼混啊、嗯、他的叔叔啊就看不过去了，常常啊跑去跟曹操的爸爸打小报告。 打小报告。 曹操啊为了让爸爸不相信叔叔、 嗯、 所以呢有一次他看到叔叔走过来啊、 嗯、 就立刻当场口吐白沫、 啊、 四肢抽搐、 哦、呦， 这叔叔啊一看到这个情况啊，哎呦很紧张啊、 嗯、 慌慌张张的赶快跑去跟曹爸爸报告、 嗯、 这个曹爸爸呢一听自然也很慌，赶快啊跑过去探病。曹爸爸一看到曹操、 嗯、 咦，曹操忽然变得行动自如、 嗯、 而且还口齿清晰。 不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吗？ 对啊，曹爸爸也觉得很奇怪啊、 哎、 这个时候呢曹操就自动怨怼地说，叔叔很讨厌我、 哦、 所以到处都讲我的谣言。你看我哪有口吐白沫，可呸，那个都不是白的，哪有四肢抽搐，弯抹就抹，他都做得很好啊。从此啊这个曹操的这个爸爸一看到哎，不管曹叔叔再打什么小报告，他再也不相信了。 曹操之所以会这么有心机，其实跟他的家庭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嗯，怎么说呢？ 曹操这个人的内心从小就充满了自尊又自卑的情节。 嗯， 自尊呢是因为他是官宦之家。 哦，是做官的人家。 自卑呢是因为他是宦官之家。 哎呦，原来是宦官之后啊。 是。 哎，可是不对啊。 嗯， 那宦官怎么会有后代呢？ 哎，收养的嘛。 哦， 曹操他的爷爷叫做曹腾。 嗯， 就是一个宦官。 哦， 他就收养了曹操的爸爸呀。 嗯， 曹爷爷曹腾这个宦官啊不得了。 哎呦，宦官有什么好不得了的呢？ 曹腾他曾经做官做到了大长秋。 大长秋。 对， 听起来就像是蛔虫的名字。对不对？ 你们医生才会想到这么恶心的名字啊。 那要不然是什么呢？ 所谓的大长秋是当时宦官的首领的名称呢、啊。 嗯， 靠着家族的庇应，曹操他也是从小就做官。 嗯，当官。 他当过的官包括是洛阳的北都尉， 这是警察局的分局长。 他当过骑都尉， 这是骑兵队的中队长。 他还当过点军校尉， 这是禁卫军的大队长。 这每一个职务他都做得不错。 嗯， 可是曹操呢偏偏就逞一时之勇、 嗯、 而行刺董卓，现在变成了 most wanted 的杀人犯、 嗯、 到处都被人家通缉啊。 这曹操啊一路逃，他发现了、啊、所有的城墙啊都贴着他的照片以及追捕他的通缉令。 哎呦， 到处可以说是风声鹤唳，气氛非常紧张。 嗯， 这曹操啊逃到周牟县的时候呢天色已晚。 嗯， 他不得不进城过夜。 对， 可是啊就在城门口守着士兵。 那怎么办？ 哎呀，这种小事啊难不倒曹操。 哦， 曹操啊当场决定来做一番整 形。啥？ 曹操啊准备了一副眼镜挂在自己的脸上。 哎呦， 而且呢还在这个嘴巴旁边啊贴上一大圈的大胡子。哇哈哈， 又怎么了啦？ 曹操实在太佩服自己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聪明的人。 哎呦， 曹操认为这样子他一定可以成功的逃亡。 哎，我们小时候上课哈， 嗯， 就上课上得很无聊，就很喜欢把这个课本上面的伟人，像什么华盛顿啊、拿破仑啊这些人的脸哦，都拿来给他涂上眼镜啊，涂上一个大胡子啊。 没错， 这个时候呢，刚刚好中牟县的这个县令啊，也有一个小朋友，他也喜欢做这件事情。就把所有通缉曹操的这些海报都拿来，在曹操的脸上呢都涂上了眼镜，还有一圈大胡子。 哎呦，曹操有够衰啊。 这下子呢曹操果然通过中牟县的时候呢，守这个官的军士一看就诶，怎么长得跟海报的照片一模一样。 你不化妆还好。 一化妆就更像，当场把曹操就抓起来了。 哎呦，这士兵啊把曹操送到县令那边去啊。周牟县的县令啊瞪着曹操 看来看去，他一眼就认出曹操来了。县令啊，立刻宣布曹操违反了国家安全法，天色已晚，暂时先关到牢里面去再说，明天呢就把你送到京师，大家都可以领赏，升官又发财。 哎呀，这曹操被关到了中牟县的监牢里面去是辗转难眠，他大大的叹了一口气，没有想到我大好的青春竟然就断送在小小的这个中牟县令的手上。曹操是翻来覆去，一直到了半夜的时候， 哎呦，鬼来了是不是啊？ 监狱的门被慢慢的打开 了。哦，是监狱的门啊。 对，看守监牢的狱卒把曹操带到了衙门后方有一个小房间里面。 这样听起来更诡异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曹操一进了这个小房间，中牟县令陈宫早就坐在椅子上了。他背对着曹操冷冰冰地问说，董卓待你不薄，你为什么杀他？你活得不耐烦了吗？ 哦，原来是县令问话，我还以为鬼来了嘞。曹操这个时候就说了，你这个无知的官僚，董卓的走狗，你这种燕雀啊，焉知我鸿鹄之志。 哦，鸿鹄，曹操是鸿鹄狸。 不是啦，哎呦拜托，你这种小麻雀小燕子，怎么会知道像我这种大鹏鸟大老鹰的志向呢？你明天就送我去洛阳领赏吧。官儿我也不是没有当过，像你这种小小的县令，您就不用在这边给我装模作样了。 哇，曹操真的就是准备好要慷慨就义啊。却没有想到陈宫这时候缓缓地转了过来。 哎呦，东汉还有旋转椅啊。 不是椅子转，是陈宫他的屁股在转。 屁股在转。 陈宫的人就跟着屁股转过来了。陈宫叫左右的小兵通通都退出去，然后他慢慢地把门给掩上。 哎呦，怎么越来越古怪啊。 陈宫就对曹操说，曹先生，你实在是太小看我了。 少啰嗦，要杀就杀，要剐就剐。 我并不是一般的小官庸官俗吏，我也很看不惯董卓啊。 那又怎么样？ 我也想要燃烧自己，照亮社会，我只是没有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罢了。 喂，燃烧自己， 对， 照亮社会， 我要， 那不正是我曹某人在做的事情吗？ 我也要。 哇，这时候曹操啊精神为之一振，兴高采烈地告诉陈宫说，我现在啊不是绕跑， 不是绕跑， 我是转进。 什么叫转进？ 我是转个方向继续前进。如果你可以放我走，那我就可以回乡号召乡民 啊， 大家一起来讨伐董卓。 哦，他有这么大的志向啊。陈宫听到这里啊再也忍不住了，他立刻就动手把曹操身上的绳索通通都给解下来，扶曹操到座位上面去，对他深深的鞠了一躬说，曹先生，在这样的乱世里，天下忠义属你第一名。 第一名啊，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这个狗屁官我也不要做了。我愿意跟随曹先生你一起去讨伐董卓。 哦，不嫌弃的话，我还以为说这个官要送给曹操了。这隔天早上啊，五更天啊，有一名中牟县的县民啊，因为有冤情要去击鼓申冤。 哦， 可是啊，他五更天击鼓打到了六更天，这个县令还不出来， 累死了。 哇，这中牟县的师爷就很紧张了啊，心里想，会不会是咱们陈宫老板昨天晚上酒又喝多了？他赶快啊跑到他的房间去一看，哎呀天哪， 怎么 县令不见踪影了？ 真的走掉了， 包括他所有的家当也都不见了 啊！ 所以这个师爷啊慌慌忙忙又跑到监狱里面去一看， 哇， 连昨天的通缉犯也不见了， 曹操也跑掉了。 哇，这下呆鸡大掉 啊， 他蓦然醒悟到县令竟然跟着通缉犯私奔了。 逃犯曹操还有翘班的县令陈宫，他们两个人一起离开了中牟县，在路上走了三天，又累又饿。到了一个森林外边的时候呢，曹操就用马鞭指着森林里面一间小木屋说，这个小木屋里面住了一个人，姓吕，叫做吕伯奢，他是我爸爸的结拜兄弟，我们可以前去投靠他，顺便洗个澡休息一下。 他们一行人啊到了吕伯奢的家，这个吕伯奢出来一看到曹操，哇，他就很紧张的说，你有没有看到到处都张贴你的照片在找你啊？ 对啊， 你爸爸紧张的都躲起来了，你傻傻的还在这边晃来晃去啊。 曹操一听说自己的爸爸已经先躲起来了，原来他老人家是这么的机警。曹操一方面觉得很安慰，一方面也觉得他爸爸很讨厌。 对啊，比我还厉害。 他就告诉吕伯伯说，吕伯伯，你看我身边这位陈宫陈县令，如果不是靠着他大义相救的话，我早就又被董卓抓回去判刑的。 哎呀，这个吕伯伯啊听完之后呢，马上啊对着陈宫跪拜，他说，哇，真是感谢你啊， 感谢， 如果不是靠着你，曹氏一家恐怕就要断了香火了。为了感谢你，今天拜托留下来让我招待一个晚上吧。这吕伯伯啊回到厨房，打开冰箱一看，哎呦，昨天晚上酒通通喝光了，你们稍等一下啊，我出门打酒马上就回来，你们稍安勿躁。干嘛？ 曹操和陈宫两个人在吕伯伯的房子里面，等了大概有十多分钟，只觉得空气啊是越来越安静，心里面呢有点感觉到不安了。这时候曹操就跟陈宫说，这个吕伯伯会不会是借着去买酒的名义跑去报告官府了呢？ 那该怎么办呢？ 他们两个人正在商量的时候，突然听到了后方传来磨刀的声音啊！这什么声音啊？ 是磨刀的声音啊！ 这是磨刀的声音哦，我还以为是麻雀嘞。曹操跟陈宫两个人一听到磨刀子的声音，全身的汗毛全部都站起来了。曹操就说，我们赶快偷偷跑到屋子后面去查看一下，到底是在搞什么鬼。 对啊， 两个人蹑手蹑脚往屋子的后面迈进，突然听到屋子的里面有人在小声的说悄悄话。 这些人就悄悄的说，赶紧嘞，赶紧去把蛇啊绳子准备来啊，这样绑起来比较好杀。 他准备绳子绑起来杀哦。曹操一听到这里骂了一句脏话，立刻抬起脚来把门就踹开来说，哼，我们要是不赶快先下手的话，就被你们给害了。两个人呢就拔出了宝刀宝剑，是见人就杀，不管是男女老幼啊。 他们一共听到了八声的叫声，最后一声是 为什么最后一声变成 因为连杀了八个人之后啊，他们发现最后一只竟然是绑着一只猪啊。他们这些人啊准备绳子是要把猪绑起来啊，磨刀是真的要杀猪啊。 哇，陈宫一看到现场是愣住了。我们一连杀死了八个，竟然全部都是好人，差一点连这只好猪也被我们给杀了。又是干什么啦？ 哎呀，这种行为哦，连那只猪都在抗议了啦。 可是曹操却是当机立断，立刻就抓住陈宫的手就往外走啊。他说，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我们杀了八条人命，难道真的要等别人来抓我们？两个人赶快冲到门外上马就走。 他们两个人走了不到两里路，远远就看到吕伯奢骑着驴子打了两瓶葡萄酒，快快乐乐的唱着歌回来了。 哎呀， 爱你爱我，爱你爱我，我们都爱这个错。 你不要唱歌，你一唱歌就会出事啦。他们在路上这样相遇啊，吕伯伯就把他们拦下来说，你们两个才刚刚坐下来不久，我已经特别跑去买了这么好的葡萄酒，你们怎么要离开了呢？ 这曹操啊连忙神色不定的说，我们是呢被通缉的人啊，不好意思，麻烦你，恐怕连累你了。 哎呀，你不要怕嘛，为 已经叫我家人杀了猪要招待你们呢。 这曹操啊，才不管吕伯奢在讲什么呢，他骑着马继续往前走。 还走啊？ 对啊，走了不到几步，突然勒马回首，冲过来对着吕伯奢大喊：吕伯伯，你看后面 啊！他一叫吕伯伯看后面，吕伯伯当然就不疑有他，就转过头去。没有想到曹操这时候竟然趁机拔出剑来，把吕伯伯就砍倒在马下。哇，陈宫真是大吃一惊。刚刚我们已经杀了8个人，知道自己是杀错了，你怎么现在又杀人呢？ 这个时候啊，曹操就笑着说：你想想，如果吕伯伯回家一看到死了这么多人，他怎么肯善罢甘休呢？他一定跑去告官嘛。你看所有人通通跑来追我们，那我们还会有命吗？ 哇，曹操竟然讲得这样理直气壮。陈宫听了真的是不能相信，他说刚刚是误杀，是情有可原了。现在你是明知故犯，你怎么对得起天下人呢？ 明知故犯。曹操仰天大笑，他说了一句千古名言。曹操说：您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哇哈哈， 又来了。他笑得很高兴，陈宫可是一点都笑不出来啊，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当天晚上啊，他们两个人投宿在客栈里面啊。那天的月亮特别明亮，到了半夜啊，陈宫睡不着，他心里想：我怎么会交到这样子的朋友？ 陈宫他是越想心里面越不安。他就想干脆就趁着曹操睡着的时候下手，把曹操给杀掉，为天下人除去一个将来的祸害。正要下手的时候呢，他望着睡梦中的曹操，突然想到：是我陈宫把曹操你从监牢里面给救出来的。 是啊， 也是我陈宫告诉曹操说要跟着你讨伐董卓的。 对啊， 现在我暗杀你，这会不会说不过去呢？陈宫想到这里就觉得说：罢了，你有你的理想，我有我的抱负。 我曾经有一刹那也有跟陈宫一样的念头那个时候啊，我拿着拖鞋正要打蟑螂，我一想说：哎，罢了，你有你的理想，我有我的抱负，我们大家都混一口饭吃，我饶了你吧。 有你这种笔法吗？陈宫当然没有这么卑下了。陈宫他想到这里呢，很无奈的把他的剑插回了剑鞘里面，独自上马离去了。第二天早上，曹操睡醒过来，发现床位竟然空出了一半。身边的陈宫不见了。哇，他想说：我才刚说了一句千古名言您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我才说了这么一句他就跑掉了，我还有很多伟大的话还没有说出口 我看还是免了吧。 这唯一的听众就这么跑了曹操顿时感觉到心里很寂寞可是他又很担心这个陈宫是跑去报告官府来领赏他准备呢干脆赶快赶回老家去筹办大事吧。 这曹操的老家在安徽曹爸爸曹嵩啊当过太尉。 哇，这么大的官 虽然这个官是花了1亿买的。 原来是买来的。 再怎么说呢，曹爸爸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见过世面那又怎么样呢？ 这个曹爸爸见过世面，他告诉曹操：你要举大事很好不过 什么？ 资少恐不成事。 资金如果太少就不能做成大事。 没错， 这个道理好像到现在还是一样 对嘛，所以咯，这个曹爸爸就凭着他的老脸呢，去替曹操募来一些钱。 募款委员 是啊，还吩咐他去定做了一面叫做忠义的大旗子开始挂牌招兵买马， 向大家说明他们是忠义之师，叫大家一起响应来消灭董卓。 不但如此这曹操还写了一篇 post 到处贴那上面说：操等仅以大义布告天下 我曹操等人秉着义气要向天下人宣告宣告什么？ 董卓欺天罔地 灭国弑君， 嗯， 而且宫廷淫荡，残害生灵，我们一定要杀了他，才能够共谢公愤。 哦，要谢公愤，大家都有愤要谢，那就盖一个公共厕所好了。 哦，拜托，不是啦，不是要盖公厕，哦，他们是要扶持皇室， 哦， 拯救黎民。 好了好了好了， 所以只要有人看到这个 post 呢，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大概是因为这篇 post 真的写得太好了， 嗯， 真的鼓动了天下的豪杰，最后竟然可以聚集了18路诸侯。 哦呦， 你也可见这个董卓他激起的公愤是太大一块了。 是啊，大家都忍很久了啊。不过这18路诸侯啊，到底都有哪些人呢？ 其中有非常多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嗯， 包括了渤海太守袁绍， 袁绍； 南阳太守袁术， 袁术； 长沙太守孙坚， 孙坚； 北海太守孔融， 孔融； 冀州刺史韩馥， 韩馥； 北平太守公孙瓒。 哇，这听起来声势浩大，嗯，哎，不过这么多人名啊，这头也很大呀，哎， 头大，又没有叫你背名字。 哦，还好。 这些诸侯手底下的人马，少说的有1-2万，多起来的话有3-4万人，通通就集结到了洛阳的附近啊。他们的营寨连起来长达200多里啊。 这曹操啊，本来是孤臣虐子的心情， 嗯， 没有想到事情搞这么大。 哇， 原来天底下还是有点公理的，大家都看不惯董卓的行为。 嗯，现在呢是钱也有了， 嗯， 好文章也写出来了，人马也聚集起来了，终于就成立了一个讨伐董卓的大联盟。 对， 这大联盟第一件事情当然就要先选拔出盟主。 没错，这曹操心里想，既然我是发起人，嗯，这盟主的位置呢，那我当然是当之无愧， 给曹操当。 可是他没有想到啊，哎，投票的结果竟然是袁绍最高票当选盟主。哎， 啊，袁绍啊， 嗯， 这个袁绍说起来啊，他曾经和曹操是联手对付宦官进行的大屠杀， 我记得 资历上说起来是不下于曹操的。哦， 嗯， 董卓自从进京之后啊，袁绍他也跟董卓结下了梁子， 哦， 就被董卓外放到地方上面去担任这个渤海太守。 嗯， 可是因为这个袁绍呢是有4世3公这样子庞大的身家背景啊， 嗯， 他们家一共4个世代这样经营下来，当然是庄脚遍布天下，哦，占了很多选举上的便宜啊。哦， 原来如此。 所以一选拔盟主，他就轻轻松松的当选了。 嗯， 当选盟主然后就要开始打仗了。 对， 要讨伐董卓。 嗯， 这袁绍呢高高在上的看着各路诸侯就问啦，有没有人要出来做先锋，先去跟董卓的部队开战？ 这曹操啊，错过了盟主的地位啊，这已经很怄了。 哎呀， 他心里想，啊，比庄脚，比条啊咖，我输你们。 对， 现在要比勇猛，总该轮到我了吧？ 哦， 所以他清了清喉咙，嗯，正要举手， 嗯， 没有想到身后一声巨响， 哎呦，干什么啦？ 闯出一名壮汉， 哎呦， 大声嚷着，我愿意当先锋。哇，这曹操定睛一看，竟然是长沙太守孙坚。哎，这孙坚到底是谁啊？ 孙坚，浙江吴郡人士。 嗯， 他平常呢喜欢穿一身闪亮的银色铠甲， 哦， 头上就戴着红色的头巾来做装扮。 这个人骚包哦。 就是骚包啊，嗯，因为他是孙子兵法作者孙武的后代。 哦，原来大有来头， 有来头， 难怪这么骚包。 嗯，这个孙坚听说是17岁的时候， 嗯， 他就曾经在钱塘海边遇到过海盗正在抢劫啊。 嗯， 所有的人都吓慌了。 嗯， 可是这孙坚却有胆子假装在那边指挥官兵啊，指手画脚，大声叫喊说，来人呐，啊，抓强盗，抓强盗。 哦，我知道，他故意让强盗啊误以为来了很多官兵， 结果这些海盗呢就真的中了孙坚的圈套，吓得是落荒而逃。 哎呦， 他就趁着这个余威呢，嗯，还追杀上去杀了一个海盗，把这个海盗的头砍下来提回家去当晚餐吃啊，把他爸爸吓了一大跳。从此孙坚在江南一带闯出了名声。 对啊，要是我儿子提个人头我也会吓一跳啊。这董卓啊本来要派出第一战将吕布去对付孙坚。哦， 这不得了了。 不过呢，吕布还没有出场啊，立刻站出来一个大汉，笑着说，杀鸡焉用牛刀， 哦， 不用麻烦吕大将军，派我呢去砍杀18路诸侯的人头， 嗯 啊，那有如探囊取物。 这么大的口气啊。 对啊，这董卓一看，哦，说话的人正是西凉部队里面的超级战将， 嗯， 正是杀人不眨眼的华雄。 哦，华雄， 嗯， 你确定不是台湾黑熊吗？这个华雄是什么人物啊？ 哎呀，人家不是啊，人家是英雄的雄嘛。这个华雄啊，说给你听哦，你不要害怕哦。 哦， 他光是身高啊就有200多公分， 这么高的人。 不但如此哦，华雄长得虎背熊腰，十分撑头。 哦，如果由华雄来领军的话，应该是可以跟盟军的先锋孙坚打一个旗鼓相当。 所以咯，这董卓啊非常高兴，他立刻啊派了50000兵马给华雄啊当先锋部队来迎战孙坚。 这场遭遇战一开始双方你来我往，不分胜败。这华雄明着打，打不赢孙坚，他就决定来偷袭。 这华雄啊不但偷袭，而且还放火，这够狠的了。慌乱之中啊，孙坚只戴了他的红帽子、以及一把弓箭逃了出来、而且身旁啊只跟着一个部将主帽来保护他，其他的人马通通被冲散了。由于这个华雄的攻势啊实在是太猛烈了，孙坚啊在马上回首，他拿着弓箭猛射， 射， 叮叮叮射，叮射，咚！ 为什么最后是咚呀？ 哎呀，这孙坚一直射箭啊，实在是太忙了。 哎呦， 射到最后啊，连弓都给拉断了， 惨了惨了！这个弓都拉断了，而华雄的追兵却依然是紧追不舍。不管孙坚逃到哪里去，华雄这一队人马就能够追到哪里去，怎么甩啊都甩不掉。 哎，怎么会这样子呢？ 对呀，孙坚心里面也正在困惑着哈。结果是他身边的这个主帽呢，就拉一拉孙坚的袖子，指着孙坚头上那个很红很红的红帽子啊，提醒孙坚说：“孙老板，我们现在是在逃命耶，我们不是出去郊游哦。” 哦，我知道了，原来问题啊出在那一顶红帽子。 对呀， 你看，就算100公尺之外啊，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对呀，又不是在半夜蛋老人啊。孙坚这下也是恍然大悟，赶快就摘下他的红帽子，正要往地上丢啊，却被主帽咻一手就接了过去，戴在他自己的头上。 我知道这主帽故意要把注意力引开，好让孙坚逃命。 正是如此，哇，这主帽呢就勒住他的马，90度急转弯奔驰而去。后面在追华雄的这些追兵啊，他们只认得那顶红帽子，所以立刻也跟着这顶红帽子90度转弯，成英文大写的 L 字形追下去。 哦， L 字形啊，不过他们跑着跑着啊，这个大写的 L 字形啊渐渐的变成了英文的小写I 字形。 怎么会变成小写的 I 字形呢？那前面不是有一个点吗？ 对啊，那一点就是主帽，而且还是红色的。 红点啊， 跑着跑着啊，英文小写的 I 字形渐渐的呢变成了大写的 I 字形。 小写又变成了大写。那前面那个圆点点又不见了。 对啊，主帽被追上，咔嚓一声就这么被砍头，头部当然不见啦、 哎呦，这主帽是很英勇的为他的老板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啊。那孙坚呢脱掉了红帽子以后，很狼狈的逃回了讨董大联盟盟军的阵营。这一场败仗一打下来呢，全部的人心情都很低落。好死不死呢，那个华雄偏偏就拿了一根竹竿哦，挑了孙坚的那顶红帽子到城外面来，嚣张的叫喊着：看啊看啊，是哪一个白痴啊，只顾得了脑袋都顾不了帽子啊、你们里面的人都死光了是不是、有胆子就出来打仗啊、你们再出来的人啊，不要说是帽子掉下来哦、内裤都被我脱光光、 哇，这斯可忍孰不可忍、盟军立刻又派出2员战将哦，但是通通被华雄连连砍杀。 哎呀， 眼看这胜负啊如此悬殊，18路诸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最后呢大家只好都看着袁绍。袁绍啊叹了一口气说： 哦， 可惜我最厉害的2个杀手颜良和文丑都不在这里，要不然呢、 袁绍才呵呵了2声，第三声却被人家吓走了。 哎，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对啊，袁绍这个盟主很生气啊，斜眼一瞪，竟然是小小的北平太守公孙瓒的背后的一个白脸孔的县令的背后， 又背后 的一个拿着长矛的黑脸的小弟的背后。 哎呦，还背后啊， 的一个呢是背着弓箭的红脸的马弓手在那边哈 哈。袁绍的哼哼被这个人吓走了。 哎，这个人到底是谁呀？这么大胆？ 这个红脸的马弓手不是别人，正是关羽关云长。 哦，原来是关羽啊！失敬失敬。哎，那他前面那个拿长矛黑脸的小弟呢？ 张飞。 又失敬了。那所以张飞前面那个白脸的县令，莫非？ 没错，那个白脸的县令正是刘备。 哇，我简直是失敬的一塌糊涂啊！跌倒在地上爬不起来。原来这三个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不过他们怎么会躲在这里呢？ 所谓高楼都从平地起，英雄哪怕出身低。刘关张这三兄弟目前呢暂时寄人篱下，只能够算是北平太守公孙瓒手底下的无名小卒。是无足轻重的小咖啦。 小咖，哎呦，害我一直失敬，什么东西嘛。这小咖也敢哈得那么大声。 关羽不只是哈得大声哦，他还很不客气的对所有的人说，关某愿意去把华雄的人头砍回来给大家当足球踢。 哎呦，臭屁的不得了哦。 听到关羽这么臭屁，包括袁绍盟主在内，所有的十八路诸侯全部都大吃一惊，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起关羽，他的外表是气势非凡，身高超过了200公分。 哇，都是常人。 他的人很长，他的胡子也很长，胡子长达50公分。 哎呦， 整个脸是重枣色的。丹凤眼。卧蚕眉。 哎，这很奇怪哦。这眼睛那么细，眉毛又那么粗。 你管太多了，人家是英雄的长相本来就跟平凡人不一样。 这袁绍啊，从来没有看过这号人物，吓了一跳。他第一个问题就是，啊，你是谁？ 公孙瓒赶快就站起来代为回答说，这个是我手底下平原县令的刘备的弟弟，他叫做关羽。 啊，这袁绍抓了抓头，他又问，那关羽目前官拜何职？ 公孙瓒只好又代为回答说，关羽目前官拜刘县令手底下的马弓手。 哎呦，这袁绍的弟弟啊是个势利眼。他眼看这小小的县令下面的一名小小小的小马弓手在他们的面前吹牛，忍不住破口大骂，哎，你以为我们这边的将军都死光了吗？轮到你这个马弓手在这里耀武扬威，来人呐，哎，给我打出去。 哇，大家正要动手把关羽给打出去的时候，曹操出面急忙制止。他说，大家先别忙着生气。这个人竟然敢吹牛的话，想必是有两把刷子的。反正我们已经输成这样了。 什么输成这样？ 死马就当成活马医嘛。我们就让这个马弓手出去试试看，等他打不赢再说啊。 袁绍一听啊，他心里想，真要派这个小兵出去。所以他就说了，搞一个狗屁小兵出去打仗，不怕被华雄笑破肚皮吗？这曹操啊就嘿嘿两声阴阴的说，哎呦，这个人哦，身材哦，这大神。 怎么啦？ 他的身材这么快，他就用手啊比了比他的胡子。你看过小兵胡子这么长的吗？华雄怎么会知道他是小兵呢？ 曹操这个手在胡子上摸来摸去啊， 干嘛？ 关羽只好把曹操的手从自己的胡子上面给拨开。他就对大家说了，关某如不能取胜的话，愿意以自己的人头来代替华雄的人头啊。 哇，曹操叫了一声好。他叫人从炉上倒来热酒一杯，举杯预祝旗开得胜。 正要把酒递过去呢，关羽却拦住了曹操的手说，不忙，某去便来。 什么意思啊？某去便来。 关羽是山西人哦，所以他们习惯自称某啊。像张飞河北人就自称是俺。所以关羽就说，不忙着喝酒，某去便来，就是我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某去去便来。去某去便便来。 什么？ 大家看到关某啊若无其事的出门啊，以为他只是暂时去便便，去上洗手间马上回来。 没有想到啊，就听到城外啊鼓声大动，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地动山摇，正要派人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就听到了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 不要唱了，是关羽的马上面挂着铃铛啊， 哦，铃铛， 这个铃铛的声音呢， 嗯， 只听到越来越大声了，关羽呢已经把他的马骑到了帐下， 哎呦， 接下来就听到。嘣的一声，有一颗人头被丢在地上。 哎呦， 所有的人一看，真的就是那个华雄的人头被砍下来了。全部的人是目瞪口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而关羽呢，若无其事，拍一拍身上的灰尘，这才很酷的下了马来，接过曹操手上那一杯热酒，一口喝掉。啊，这一杯酒啊，还是温的。 哇，偶像，偶像！ 没错，这关羽这一场胜仗打得这么干净利落， 嗯， 刘备跟张飞也都跟着沾光啊， 嗯嗯， 大家对他们三兄弟是另眼相看， 嗯， 没有人想到北平太守公孙瓒手底下小小的平原县令的手底下，竟然能够隐藏了这么惊人的战将。 华雄啊，被关羽杀死啊，董卓这下开始紧张了， 嘿嘿， 他分拨200,000重兵， 哦， 分别守住了虎牢关以及泗水关。董卓啊，亲自督军，并且改派他的头号战将吕布出战18路诸侯。 哇，这不得了了！ 这吕布之勇猛啊，更胜华雄10倍有余。他骑着赤兔马， 哦， 手拿着他的方天画戟， 嗯。 抢腿抢腿抢腿抢， 这是干什么？ 哎，就在过场的锣鼓声中啊，吕布就刺死了18路诸侯底下的2员大将。 啊，这样抢腿抢腿抢就刺死2员大将啊？ 当然。 哎呦， 嗯， 没关系。 嗯， 讨董大联盟这边啊，有北海太守孔融就派出了手底下的超级铁锤手出战。 超级铁锤手。哎，累死了，好吧。吕布呢，又捂着他的方天画戟，抢贼抢贼抢贼， 不要又抢贼抢贼抢的啦，干嘛了啦？ 这个结果，人死了，砰，掉到地上了，还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这是什么东西在哐哐哐哐哐哐哐？ 不知道啊，那个是啊，铁锤手，连手带铁锤被砍了下来 啊， 铁锤掉到地上，滚动的声音， 哎呦，真是悲惨呢。 是啊， 哎。自从天下无敌的吕布一出现，讨董大联盟是节节败退。这董卓的势力真的有可能会被消灭吗？而汉朝又会被带到什么样的局面呢？随着战争一场又一场的展开，英雄也是一个接一个的上场，他们有的怀抱着理想，有的充满着野心，这些英雄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明天呢？